好啦，翻嚟啦，咁我哋讲下呢个 Pacific Rim 吓，捍战太平洋嘅第二集、嗯、啊，后边佢嗰个拉住嗰个有 subtitle 叫乜嘢话？唔记得咗啫。 嗰、那个 subtitle 叫 起义时刻啊， 刻啊， 哦，起义时刻 ，OK， 英文 时空啊 ，sorry， 起义咩？ 起义时空， 时空系咁啊，英文系咩？有冇噶？ 英文啊，哇！ 定系佢讲 Pacific Rim 二噶咋？唔系嘅，有都有个字嘅。 有系咩 Rising？ 系、 要及下，要睇翻先。有啲系你 讲 先。 哦， 系咪 Uprising？Uprising 啊？哦哦哦， 系啊系啊系啊。 OK，Uprising，OK、okay, okay.。系啦，咁啊呢套咧就其实即系原来阿肥佬都系有嘅，有参与下嘅，咁就佢实在参与几多就真系唔知啦，系啦。咁啊同阿忘形水 Shape of Water 就冇得完全冇得比嘅，系啦。咁咁啊嗰套好明显系肥佬，哇！真系即系发挥尽佢嘅超能力咁就系去拍嘅一套戏。 捉心机， 捉心机都真系睇到佢功力。咁就呢套咧我就。感觉上就以佢嚟讲，肯定系 hea 做噶啦。老实嗰句， 系咁 写 嘅就其实都系 都唔奇，真系。O K 啊，咁啊，其实第二个人写，第二个人谂，系啦，可能 就谂紧忘形水噶啦，已经系。 系啦，可能佢都话鬼知啊，你都唔系揾我， 都唔喺呢度， 系绝对唔喺度，系啦，系啦。咁但好可惜就系呢套反而真系上画嗰样嘢，一定系劲过忘形水啦，系咪？ 肯定啊， 起码个票房一定高啲啦。 系啦，即系你都。见到爸爸都聽嘅，系啦，咁啊，同 band 帶連動嘅關係咧，所以呢個就搶先啊，比起呢、這個 pay a number one 出現高達， 系冇錯， 出現高達，系冇錯嚇， 出現 unicorn 啦， 仲要系 unicorn 喎， 系啦， 系咪勁過先？嗱，你出 Alice 十八啫，佢出 unicorn， 咁其實好奇怪， 系， 咁因為你 unicorn 系我哋依家嘅嘢嚟噶嘛。咁但系点解嗰阵时带 unicorn 喺度嘅？ 我系个纪念雕像嚟噶嘛？ 咁佢谂唔到再下一只系咩啊？ 纪念雕像系可以整翻啲旧嘢嘅，即系我哋而家都有孙中山先生纪念像。 咁如果系咁就唔会系 unicorn 咯，如果嗰阵嘅 奥斯卡 咯， 系 啦， 问一排咁样。 系啦，因为讲咧整完只高达之后再整啫，咁你随便就再转就唔知咩高达噶嘛，咁你唔会整个雕像嗰啲用 unicorn 噶嘛，系咯，咁啊但系你噶啦，系啦，我觉得佢 要啦，因为 Bandai 要宣传直 接，唔系，我都冇问题，佢直接喺 Bandai 个 building 度趴喺度影住 Bandai， 我觉得 OK， 我成日都佢系唔系宣传啊，系唔系就有，所以我哋唔明啊，点解要影一影又只 unicorn 嘅雕像啊， 系啦。 即到底系咪雕像啊？我仲系讲系咪靓妹咧爬上去跟住坐入去揸啊？我惊会，我最后用 unicorn 打低只怪兽啊，系嘛？哇，咁啊好睇啊！ 佢又冇一比一咁大喎，最衰系。 系嘛？跟住一坐上去，宝马莎嗱嗱即刻只鬼出现啦！唉， 咁啊正啊！ 教佢点打 系啦，教佢点打兼及灵魂，即只鬼都系整死只怪兽。唉，最劲系啲鬼魂，唔系只机，系啊。冇錯， 集合曬所有新類型人嘅 鬥怨， 水冧只怪獸， 係 咁就得啦，完曬。有啲鐵甲萬能俠咁啊，喺富士山度決戰啊！ 咪呢度定係啦，又係富士山啦，係啦， 又係富士山。 唉，冇毒有偶， 兩次富士山 啦。哦，唔係， 係啦，一個就 佢直頭解釋埋點解係咁，啲怪獸都係要針住富士山嚟打嘛，即係針住日本嚟打應該係。 佢話可以整，即係如果整到佢爆發咧，就成個環太平洋嘅都會攋嘢，咁話淨係佢即係嗰啲咁嘅出嚟嗰啲咁嘅嗰啲煙啊，係咪應該係或者嗰啲塵啊嗰啲嘢咧，佢足以覆蓋成個係啦，成個 都係要嗰只怪獸啲血再撈埋嗰啲嘢咁樣之後，咁啊會搞到個地球烏煙瘴氣。 咁佢因為佢嗰啲怪獸啲血係有高嘅爆炸性啫，呢個主要係咁啫，咁就爆勁啲咁啫，咁即係總之佢都只不過想搞到即係火山大爆發咁啦，周圍嚇咁啊， 會改造到好似佢個星球咁。我睇字幕咁講啦， 理佢啦，係啦係啦，咁佢都係吹水嘅啫，係啦。咁如果佢咁三隻嘢都搞得掂啊，唔使派咁多啦，初係啦，咁啊咁啊，如果呢個簡單講少少個古仔啦，好嘛，好速咁啊。好簡單啦，係啦，咁啊嚇， 好 啊，穿橋啊，好似有嘅嚇，唔中意聽啊，熄機啊，好啦，咁啊都係咁啦，一開始啊，黑仔就講明佢就係上司啊，黑人啊個 司令嘅個仔啦，咁啊佢話佢又唔係佢老豆，佢唔係咩 hero， 咁跟住開曬 P 咁啊，咁又話佢周圍去偷嗰啲機械零件啊，咁好似衰人咁嘅，係啦，咁啊，咁我唔知佢呢度又做乜嘢啦，總之喺呢個過程咧就發覺有個靚妹啊同佢爭嗰嚿嘢，結果就追咗佢，又見到靚妹就整咗架自己砌咗架小型機械人就單人揸得㗎啦，係啦， 係畫頭都見到啊。 系啦，咁又系一隻變形金剛咁，中意碌地沙嘅呢隻嘢，系啦，碌碌碌碌碌咁嘅，系。咁啊，咁啊，當然啦，碌咗出嚟都係俾警察即係收咗啦。OK， 啲警察揸巨大，即係又係佢哋咁有嗰啲巨型機嘅喎。 嗯， 即係我叫嗰啲做警察先啦。OK， 反 應 啦， 係啦，我叫住做警察先啦。咁啊，即係我都質疑喎，即係差佬都有咁大部機用咁啊。 佢字幕就話佢哋都係軍方嚟嘅。 哦 ，OK。 啊、即係軍方嘅機械人嚟嘅，都係佢哋嗰個機械人組織裏面嗰啲人嚟嘅，都係。 係啦。 佢捉佢係因為佢係非法無牌駕駛啊！即係你當佢係無牌駕駛機械人。 咁樣。係、okay, 因為佢哋駕駛機械人要有資格噶嘛，即係好似考車牌咁嘅。 哦，咦？咁黑仔衫咪冇事咯？ 啊！黑仔揸翻嚟冇事，因為佢一路都叫佢話等我嚟，等我嚟揸啊！靚妹唔肯俾佢揸嘛，係。 哦，即係其實原來佢揸就唔會有事嘅。 係啊，因為佢係。 即 係 我有牌啊！等我嚟啊！ 即係頂誰可以幫 他？好啦，咁跟住另一邊箱就即係咁，俾人收咗點咧？咁啊，谷地諗子喺個 hologram 出現啦，咁啊，介佢翻嚟櫃台，咁原來就話有整咗對新嘅。其实 dad 咁样嘅，咁又话要佢翻嚟做教官喎，我心谂佢翻嚟做个学员都会唔会争啲啦？做教官咁，跟住佢仲叫埋佢带埋个靓妹，话好有天分咁，咁啊好有天分砌机喎，代唔代表佢好有天分做机师咧？我唔知有咩关系啊，系咯，即系你会唔会见阿诸葛亮好有天分带佢翻嚟训练嘅成为一个武将啦？我唔系好明啊，中间关系啊，系啊，咁呢度就好似咧，啲研究人员都識揸機咁嘅，我唔知係啊。咁 佢係咪睇咗嗰套咩騎士魔法啊？ 啊，即係你大概喺度想象係啊美麗小姐啊定司令你坐曬 Alpha 機咁啦，你當啊即係我差唔多覺得係咁啦。即係你啲教官都唔會坐上去啦，係嘛？正常係咯。咁但係佢哋唔係嘅，後屘仲係咁樣教官揸機嚟做主角打添嘛。好奇怪，班劇的原來唔廢嘅，搞咁耐，好啦，咁啊，咁頭先講翻先，咁佢哦，咁啊歸咗隊啊，咁啊帶埋個靚妹啊，咁啊靚妹去到個基地就 哇鬼叫啊，呢只乜乜嗰個乜乜咁，佢又唔知乜識曬嗰啲機人啲名嘅，咁不過咁好似有講嘅話，佢係咩？係 hacker 係咩話？ 好似話係啊， 係咯，咁唔知係咪你係咪即係 hack 過知道有咧？總之就佢好似見到明星一樣咁啊，係啦，咁隻隻喺度尖叫咁樣，係啦，咁啊。咁啊，總之入咗隊咁啊，裏邊都係成班即係僆仔僆妹咁啦，其他嗰啲就大過少少嘅。咁啊，計有啲咩人咧？阿馬仔 嚇，有應該有個男仔係亞洲人，係 有兩個啊， 應該係趙雅芝個仔喎，真人 係啊，一個竟然係趙雅芝個仔嚟嘅。 哦， 都幾重氣嘅喎，其實佢 係唔係你重氣嗰個係趙雅芝個仔定係阿千葉真一個仔啊？ 另外一個 是葉真一嗰個仔重啲，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上次做邊套無面超人啊 ？Drive 入邊啊， 係做阿主角個仔嘅啫， 係啊係，咁 又係做阿仔， 係啦，咁呢度咧同阿黑鬼黑仔去叫做拍檔嗰個鬼仔咧，其實都係鬼仔嘅，你唔好話鬼佬嚟嘅，都係鬼仔嚟嘅，即係都係教官啦嚇，佢哋咁兩個大啲又話教官啊，係啦係啦，咁嗰個係邊個咧？係咪你話奇連伊士梅個仔啊？嗰個又？ 系啊， 好多人个仔喺度，好多星二代嘅喺度，系啦，嗯， 系啊， 系啦，咁当然啦，咁佢嗰班同学里边都有个俄罗斯哥，咁、哦、有个阿叉仔咁嘅，好多人嘅，系啦， 系啱啱嗰个鬼仔咪，即系所谓教官啦、啊，嗰、那个咪就系呢个《Fast and Furious》第八集嗰个咯。 哦，即系意思即系顶咗阿波沃卡嗰个。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哦，呢、那个就系麒麟伊士梅个仔啊，系咪啊？ 哦，系啊， 我唔知系咪你 check 下啲 wiki 系咪咁写？系，你揿下个名字就有讲噶。如果佢系老豆麒麟伊士梅，系咪？我唔知啊，系咪啊？ 系咯，继续。 有冇搞错啊？ 系啊，系啊，系啊。 你 double check 系啊嘛，系啊嘛。 系啊，系啊。 哦，原来系咁样。哦，好， 好啦，咁一班人咁喺度平时练下嘢咁啦，咁练嘢练乜嘅咧？原来都系练同步嘅啫，主要系咁你话咧？ 我 觉 得第一集唔系要练打斗嘅咩？佢哋喺度 系咯，冇喎、啊。 要啦，因为佢上咗机，其实都系要靠个人啲功夫。咁呢度就冇乜点讲嘅，即系冇影过添，甚至乎系啦，系啊，就练同步。咁啊，点解佢哋搵啲细路咧？咁就话原来啲细路啊，佢话越细练就越好喎、啊，咁样。唔係，即係佢哋容易啲會同步喎、啊。佢哋話，如果細個啲開始 train， 係啦。咁點解唔揾啲幼稚園咧？咁樣係啦。咁又或者，如果既然係咁，點解佢唔揾啲係 twins 嘅咧？佢有冇諗過呢樣嘢咧？ 唔係上次第一集反而有 twins 咯，佢 上次第一集哦，反而有 三兄弟添就 嗰個中國嘅三兄弟啊嘛。 哦，我嗰、那個 係啊。咁就唔知啦，總之呢度咁啦，咁又話佢哋，哎呀你 family 啊，唔應該成日喺度打交啊，咁有時嗰個俄羅斯妹又唔妥嗰個靚妹㗎嘛，係咯， 即 係 都係嗰啲例牌嘢啦。 不過大家唔好以為嗰個靚妹真係靚妹嚟㗎，廿歲㗎啦，其實 係 啦， 嗯， 即係當然比起堂妹，比起堂妹仲更加仲有個距離，係。但係鬼妹嚟講咧，廿歲扮佢，但係佢真係扮好細㗎喎呢度。 系啊， 生得细粒啫，其实 系。 系啊，总之佢呢度实质个佢系细路嚟嘅，总之佢做呢个角色 系。 系啊， 同你睇佢身形都好鬼横嘅，其实。 吓、啊，即系佢已经计 Alan Page 之后又有咁嘅人啊，即系有扮细路女喺度。嗯。 嗯。 系咁啦，讲翻清楚先，所以呢度冇萝莉控嘅实质 ，OK。一唔系萝莉嚟嘅，个戏扮萝莉啫 ，OK。即系拱如心吓，即系吓拱如心啊。系咁好啦，咁另一边厢咧，咁啊真正女主角出现啦。头先嗰个唔系女主角嚟嘅咩？唔系，我觉得真，我觉得啫吓，真正女主角系景甜啊。 系， 即系如果你唔计啊靓妹嘅话，吓，因为成日影嘅呢度，其实景甜咧由头到尾都喺度嘅，即系大家以为佢出下嘅啫。 由头解到尾系。 即系你以为系嗰啲咩话咩奶话？ 雪花奶。 甚至 Android Baby 系咯，即系你以为嗰啲啊？唔系啊，佢喺度噶，系啊。咁開頭呢就嘩即係嗰個格調呢就非常嘅即係討厭嘅。 係冇錯。 係呢個芬芬可以形容一下啦。你話咩土豪。 就係嗰啲土豪 feel 啊。即係你想象即係我哋強國嗰啲土豪嘅。 話直情。 就係呢種氣。 完全表達。 就係呢種氣焰啊。 係啦。入佢落街嗰陣冇拖劫跟住碌過佢哋呢我就覺得已經唔夠全神啦。 所以呢一度嘅景甜呢你就反而你雖然 好土豪啊。 但就討好喎，因為 佢完全做咗嗰啲大媽嗰啲嘢， 冇錯。 所以你覺得喂，佢做得好好、啊、喎，呢一集 係。我覺得佢爭咗一幕就係跳舞咧，原來會跳大媽舞嘅，爭咗呢下啫。 哦，佢真係做得好入型入格啊，直頭完全。 冇錯，同埋咧，佢係堅持要同啲人講國語，明明識講英文嘅。 係啊。 嗯。 真係完全係討好表現，即係佢係呢個含啊，對呢個角色其實 係。冇錯啊，咁到底佢係？呢個係到底將中國係即係想佢其實呢套嘢咁樣拍咁多中國元素，因為佢個基地都喺中國一個唔知咩島度㗎，佢成 咩玉蘭， 莫玉蘭 咩名係莫玉蘭啊？ 莫 咩玉蘭嚇？ 莫玉蘭 係啊，島咁樣咯，係嘛？基地咁。 以為係嗰啲洗頭水嗰啲 洗頭水牌子 沐浴露啊？ 露 啊 咩？ 系啊，嗰、那個就係佢個基地個名嚟嘅，係啊，是中文寫喎，仲要，嗯，係啦、啊，咁啊做乜鬼嘢咧？唔通呢個係咩？咁原來佢都係個科學家嚟嘅，咁同埋咧佢有個自己嘅公司嘅，叫做乜鬼嘢咧？ 邵氏， 嚇、啊，佢咁譯㗎？哦，係 啊， 譯邵氏啊，佢 邵氏都唔係拍戲嘅， 係 係啊， 係啦、啊，咁啊就好似咧揾咗上一次咧嗰兩個博士其中一個咧就去咗佢嗰度做，咁就佢就冇。 上一次同怪獸個腦接通， 是 一開始接通個，係去揾阿 Hellboy 攞個腦嗰一個博士啊，係。 係啦，咁嗰個就俾佢糟質嘅，成日話佢，你都係唔好講國語啊，講咁衰，好似白痴咁講到你都係講緊英文啦咁，樣嚟侮辱佢嘅。咁你初初都睇真係都應該反佢台㗎啦，呢、這個博士我哋都知㗎啦，都估到㗎啦，係啦，因為真係好鬼好乞人憎嘅嗰景甜呢個角色啊，初頭 嘅 就係啦。咁好啦，咁就無端端就喺澳洲突然間出現呢個神秘機械人啦，我咁樣暫稱先啦。 要講返就因為阿景甜個邵氏公司呢佢就係推廣緊一個無人駕駛嘅裝甲獵人啊。 你諗取代個傳統，即係要兩個人駕駛嗰一種嘅。 即係佢係遙遠操作，應該講佢係 唔需要有人坐喺裏， 唔使坐喺入邊，但係喺個基地度喐，咁同埋都係單人就已經可以嘅嚇。 係啦，即係。 系啦， 将呢件事简化啲，唔使牺牲咁多人咁样。 系啦，咁啊无端端啊，澳洲嗰度出现一个神秘敌人啦吓，即系我觉得呢啲系鹰头狮之类咁嘅嘢噶啦。 哦，都造型都鹰头狮 咁。都有啲咁嘅嘢啦，咁啊都几劲嘅吓。咁嗰度啊搞死咗。 有型个主角机啊，直头系。 哦，有型啲系。咁啊搞醒死咗啊谷地林子啦，喺直升机吓。咁啊嗰幕戏啊，我就觉得即系略嫌就變咗係啊黑仔，因為接唔住佢啊，咁失手咁整死啦，因為佢呢度佢當佢係家姐嚟嘅，因為其實高麗林子就係啊佢老豆收養翻嚟噶嘛，咁佢就叫佢 即係由細玩到大，其實應該都係。 係啦係啦，咁即係今集又收多個細妹咁啦，你當嚇即係個靚妹係啊，你當有啲咁嘅關係啦嚇嚇。係。咁啊，我啊覺得如果佢呢個處理係好似馬少偉咁處理就會好啲，我自己覺得啫，係啊。即系纯粹同只怪前斗嘅一刻咧，佢冇办法即系去同时去救咁，佢可能俾只怪喺后边搵飞弹射咁啊，就咁直接死咗。咁我就觉得咁啊会好啲。咁呢度咧就系佢变成系个黑仔一个自己嘅失误而救唔到佢咧。咁啊当然系增加内疚，不过我又觉得冇咁好，因为佢变咗佢就好足流啊。你会觉得啊黑仔系啊， 即系个死得冇咁壮烈。 一嚟死得又冇咁壮烈啦，系。咁或者會唔會佢係因為為咗幫佢解圍而犧牲，咁好啲咯？ 好子彈嗰啲又 係啦，即係或者中咗啲流彈都好啦，即係總之其實佢本來唔使死嘅，咁好啲嘅，係啦，即係總之同個作戰係有作用嘅，咁會好啲啦，係啦，係啦。因為後來阿張信係嘛，都係咁無端端咁炸死嘅，即係點解咧？點解死？ 佢無厘頭，張信 佢仲無厘頭，無端端中飛彈嘅真係。咁其實佢死 方都係中流彈死。 係啦，即係其實佢係為咗鋪路俾呢班人繼續有得戰鬥而死會好啲啦。當然係咪？如果唔係就唔係英勇犧牲啦嘛，係咯。咁呢套戲差唔多死嘅人都係無厘頭死㗎啦，我感覺上係。係有陣死嘅，但係全部都冇意義嘅，我認為係。好，咁啊， 死都係。 系啦，咁澳洲機都幾犀利嘅，即係個出現嗰架唔係澳洲嘅，喺澳洲出現嗰部神秘機人嚇嚇，咁跟住點樣嘅咧？ 跟住就谷地林子死鬼咗啦，咁啊另外嗰幾部機到咗，咁啊嗰個神秘機械人敵方嗰個就諗住咁啊走咗啦，咁就 潛水走佬。 收尾咧，佢哋係啦，原來谷地林子個直升機喺度周圍飛嚟飛去咧，其實就唔係無厘頭嘅。佢就可以收集咗啲數據啊，係發現嗰個機械人係係知道咗喺邊可以追蹤到嗰個神秘機械，咁收尾就主角佢哋咧就黑仔咧就駕駛嗰個主角機就去到唔知北極定南極啊嗰度，定阿拉斯加佢哋話。 佢初初以為嗰個係一隻怪獸嘅 logo 嚟嘅，但原來係個島嚟嘅，個島嘅地形嚟嘅。 我記得好似應該係阿拉斯加嚟。 係阿拉斯加，落曬雪嘅嗰度。 雪地係啦，咁就去揾，佢話嗰度有一個之前嘅廢棄基地啊。 我記得係西伯利亞。 冇用㗎啦。 啊，好似係西伯利亞， 好似 西伯利亞。 誒啦，總之冰天雪地啦，咁就去嗰度諗住睇下有冇啲線索。喺嗰度咧，亦都受到嗰個神秘機械人嘅伏擊。 係啊。 咁喺呢一戰嗰度咧，咁就主角機就打贏咗嗰只神秘機嘅。咁就解剖咗，就以為諗住睇下邊一個喺裏面駕駛，點知原來一打開，原來裡面係竟然係一個怪獸嘅腦嚟嘅，即係怪獸嘅腦控制緊個機械人。 嗯。 咁嘅，係啦，係啦，咁跟住新，你跟住點咧？ 係。咁跟住佢哋咧就走去 check 下，咁但係發現咧個腦都唔係普通嘅怪獸腦嚟嘅，係有佢哋即係人造嘅成分喺入面嘅，即係話咧呢嚿嘢咧其實唔係真係外星科技，係人造出嚟嘅。咁佢哋就開始去追查到底係邊個搞出嚟啦，咁初初你梗係以為梗係景甜搞㗎啦呢啲咁嘅嘢，咁但係原來又唔係喎， 即係喺個腦嗰度揾到嗰啲有啲零件係景甜邵氏公司製作嘅，即係 唔 差嚟嘅產品嗰 啲。佢話點解會知道係景甜嗰度整呢？都係靠嗰個靚妹，因為佢話佢成日偷下景甜嗰啲 啊、中國製產品咧，即係話啊佢嗰啲線咧係 淘到翻嚟啦，可能 係唔係佢話佢偷翻嚟嘅？啊，佢話啲線係淨係佢間公司咧先至向唔知向左定向右咁樣捲嘅啫，其他公司唔會啊。咁所以佢就。我話應該係佢哋 食咗啲嗰啲唔知硫酸定咩出嚟整到個嗰、那個邊、那個咧？佢整咗邊個？ 嗰啲 嗰 啲中國人定係中國人係應該係阿阿趙華之個仔啊嗰個 定係黐唔黐個仔？唔知唔好理佢啦，係 肯定啦。 應該係咁嘅樣嘅，兩個都係好似嘅， 係認唔到。 係。 咁但係 咁啊， 知過佢 點解會滴啲咩出嚟嘅？佢又冇解釋嘅。 冇啊！佢就咁話佢部機入面有啲咁嘅嘢咯， 應該 係冇呢頭嘅。咁跟住隔鬼扯佢啦，話係咯， 係啊，因為 偷入去睇啊嘛，係咯，係 啊，同埋另外有隊員受傷咁。 係啦，係啦，又要隔扯啊、那個靚妹，咁啊以為隔扯啊，咁點知突然間又突襲，去到佢哋嗰個咩玉蘭啊？佢哋又話咩 莫玉蘭？ 咩玉蘭？ 莫玉蘭基地係啦。咁啊，初初嗰啲機咧，都係真係喺景田嗰啲機嚟嘅。 哦， 同埋喺景田又初初又逼嗰個傻佬博士咧，去叫咩48小時內要完成之類咁嘅嘢嘅。 係因為佢話唔知有啲咩開幕儀式之類嗰啲咁嘅嘢啊，就話即係新機定之新機發布會咁樣啊，咁特登運兩隻過去噶嘛。 係。咁點知中途就隻嘢就開始異變啦嚇。 係啦。 變成咗即係 又快又機 啦，係嘛？十三號之後。系啦， 嗰度就 系啦。咁但系我啊觉得佢成套嘢咧最型嘅设计嘅机就系佢嗰啲半生化嘅机啊，我觉得就系靓过佢就系主角机嘅，唔好意思啊。咁但系佢呢度可惜佢个即系只系逐流罗咁啦，你当嗰班吓。咁啊咁啊，当然突然间袭击佢哋就冇嘢可以还手嘅当时吓。即系你仲以为咧佢哋会即刻跳上一部嘢咁样打啦，系嘛？点知冇喎， 搞咗好耐， 都忙嘅。 唉，冇嘅。咁仲要阿相信嗰度咁就中弹死埋， 系 真系救命， 系啦，流弹死亡， 系啦，真系纯敌集，即系连反击嘅都冇可能啊！ 拳脚都未打过阿张， 咁到底咩事咧？咁样啊，咁原来嗰个博士咧，原来得闲翻屋企咧，都会同个怪兽佬去沟通嘅。你初以为佢系咪有条女啊？原来唔系啊，系个怪兽佬。咁啊，得閒都戴下嗰個頭箍去嗨行。咁但係原來咩事咧？就嗰個怪獸佬一開始就已經 hack 咗呢個博士嘅。 嗯， 係。 咁當然佢係到底係逐立即變黑啊，定係逐漸變黑？我唔知啦。OK， 嚇，亦得嚇。咁啊，咁而家就得咗。咁啊，其實佢根本個麥已經係俾嗰個外星人控制咗啊。咁佢就原來一路就利用景田嗰個計劃咧，就移植呢啲咁嘅外星科技上去咁喎，係咯。 系， 咁做乜嘢？ 咁就想利用呢一扎用咗怪兽控制个嗰啲机械人，即系当系量产机啦嗰扎。 嗯。 咁就系要围住打开翻上集，佢哋封印咗嗰个 portal 啊，要开翻。 佢、哦、开好多，佢成日周围开，各个国家都整个咁样，但系各地都有嘅。 开翻嗰啲 portal 出嚟，就俾啲怪兽走翻晒出嚟。 系啦。 其实就系要实现呢个计划，佢哋系啦。 系啊， 咁就結果最尾，佢哋喺緊要關頭，阿景田都阻止到，即係令到嗰啲量產機爆咗，冇咗噶啦。咁但係亦都喺同一時間，即係因為趕唔切啦，又要 係有啲過咗嚟已經 走咗出嚟。 嗱，佢本來唔知幾百隻嘅有，但係嗰啲中途過唔到死曬， 截住咗啦， 夾死啊，係啦，因為個 portal 開開下，佢出驚人，突然間逐咁得翻半截咯， 夾咗一半， 係 啦，全部都瓜曬老身，以為搞掂，以為完場，咁點知唔係，話有三隻係成功過都嚟，咁啊就係佢後面 佢話有兩隻係第四級，一隻大啲嘅係第五級嘅怪獸嚟嘅，因為佢哋有分級㗎嘛，上集都有講嘅，咁就原來嗰幾隻怪獸嘅目標咧。就是向住日本嘅富士山進發， 係啦，好奇怪。 因為佢哋話只要將嗰隻怪獸嘅血滴咗落富士山嗰個窿個火山口裏面咧，就會引發到有啲火山灰定咩鬼嘢噴出嚟，就可以改變曬呢個太平洋。 首先就令到即係成個環太平洋就 環太平洋個環境改變， 啊、即係周圍火山爆發啦，咁啊跟住就會噴到成個地球，大氣層都係黑煙啦，咁啊，咁啊死曬噶啦，我哋會咁樣啦，係啦，咁都幾無聊啊，係啊。 係啊，咁啊，最後就嗰啲 cadet 就坐上去 嗰啲 佢都整備咗一輪嘅，又播嗰只上一集死人主人公我最憎嗰只，但係啲人好中意嘅，啲人話好中意嗰只。 佢哋話要有一個新嘅飛行系統咁啊，飛去日本東京。 飛行飛行器啊，仲要係用怪獸血整嘅，因為嗰啲怪獸血係有即係高度嘅爆炸性喎。 係啊，咁就個所以最後決戰嗰個場地。就係變成喺東京，一個唔似東京嘅東京。 但馬仔話佢上一次嗰只歌啲人好中意噶嘛，佢嗲你嗲嗲嗲嗲嗰只，我話哇，我呢度好鬼嘈，好唔 即 係 話正 嘅。我反而覺得嚇，即係好唔同超級機械人嗰樣嘢唔夾嘅，我自己覺得啊。O K， 係 係唔係好得嘅？我都唔中意嗰首主題。 嗯，但係啲迷友啊，好中意嘅， 咁 呢度就唯一喺嗰度有出啦，佢又冇話成日有，係啦，整備嗰陣出咗， 啲人嫌少啊，係咪？ 系，咁佢中意自己再带 Walkman 自己听啊，我就觉得出一下都嫌多啊，系，咁点，咁跟住就作战啦，成班剧 dead 去。 作战咁啊，嗰又冇乜战术噶，佢哋都系冲落。 系完全冇，唔系冇乜战术。 系啦，即系冇。 系 无 谋。 强吓，佢哋强调话要团体，我哋系一 team 人，但系到最尾打时咧就各自有各自打嘅啫。 系啦。 咁就好，咁啊无厘头，咁啊有四部机同佢哋嗰三只怪兽打咁样嘅，咁啊。嗰、那個機都係逐隻。 因為連教官都上埋機啦嘛，仲邊個指揮呢，係咪？ 係咯，咁啊，死定得翻啊！咁啊，怪獸開頭其實都唔係好夠打嘅，咁收尾就啊嗰、那個邪惡博士，即係今次俾人上咗身個博士，就叫一啲好似曱甴仔咁樣走出嚟咧，就令到三隻怪獸咧可以合體，變成一隻超巨大怪獸嘅。咁就佢哋就冇一個夠打，咁啊死剩啊主角機嘅啫。其實最尾係，即係連個主角機啊都輸埋㗎啦。其實已經咁隻怪獸就打贏曬，就行緊去富士山諗住實行嗰個計劃。咁喺呢個時候咧，原來景甜咧就已經變翻中㗎啦。佢呢度咁就改造咗之前僆妹嗰隻怪獸，唔係嗰隻機械人啊。 係。 咁就抬咗個噴射引，抬咗個噴射引擎就俾主角機。俾佢個計劃就係衝上大氣層外面，就衝翻落嚟，咁啊撞死只怪獸嘅嗰、那個計劃就係、是。咁呢度咧，佢就將個火箭就裝咗喺嗰個主角機人隻手嗰度，咁就變成咗無面超人科石咁嘅樣，咁就可以有隻火箭手去上天。 哦，咁佢唔係嘅，佢都係用手揸住跟住捍埋嘅啫。 我覺得真係好鬼科石， 未大到可以套佢隻手嘅。唔係，其實呢下嘢佢應該係抄鐵甲馬俠嘅。因為鐵甲馬俠喺未 有美神飛彈啊嘛， 冇錯啦，鐵甲馬俠喺未有飛翼之前嗰集就因為要打一隻空中嘅機械獸，咁佢唔識飛，咁結果點咧？咁啊，愛美神就射咗兩支愛美神飛彈出嚟咧，就竟然咧 嘢揸落去， 唔係喎，竟然咧係有掣喎上面，咁啊馬俠就揸住咧喺側邊就可以撳拍掣去控制，冇錯，咁啊唔知點樣嘅，佢又冇話特掣喎，咁即係平時愛美神飛彈都有啲咩功能嘅，咁我唔知啦嚇，咁結果就左右兩隻手揸住愛美神飛彈嚟飛嘅。系啦，咁后尾嗰集就终于出现万能侠嘅飞翼啦，即系嗰只所谓喷射飞船。咁呢个电视嗰时嘅交代，咁我就觉得佢呢度其实有啲似系抄嗰度多啲，系啦。 不过佢又得单边， 佢又单边啦，系啦，系咯，系咯。 单边，所以我就净系谂起科石啫，净系。 嗯，如果系啊，好啊，系咯，系咯。 咁佢又照嗰个计划啦，就冲咗上大气层外边。咁我又唔明点解佢哋。連個罩都打爆咗，都可以衝上大氣層外面嘅嗰兩個條友，都 衝入嚟先問題，衝入嚟先有問題。 著曬火咁，你冇理由，你前面連擋風玻璃都冇噶咯喎，已經係。 咁啊，新點話佢件戰鬥服可能頂得住啊嘛，係咯。 即係 Iron Man 嗰件嚟嘅，其實 係。Iron Man 都唔知頂唔頂得住啊，佢件勁啲嘅。其實佢話佢前面個面係都唔知有冇嘢噶嘛，即係我哋睇就明明塊面冇嘢罩住㗎，啲駕駛員係嘛。咁但系佢除翻头盔咧，又好似有咁喎，咁到底有定冇我唔知啦， 佢嗰个玻璃头盔个玻璃可以变出嚟咁嘅，有时有时 系啊，系啊，其实佢只系个 hologram 嚟咩？点总之平时好明显系冇啦，系咯，系咯，嗯， 啊 咁啊，唔好理佢啦，系啦，咁你点可以？ 靠只怪兽咯， 嗯。 就咁咯，即係好似功夫如來神掌最尾 咁。咁係 啊， 佢諗住咁嘅，因為佢頭先嗰個嗰個拍檔嗰個就。中咗招就彈走咗先， 彈走咗係啦。 咁佢就叫個僆妹相機就做佢新拍檔，重新 program 個咁啊，咁樣咁跟住佢嗰度都仲有另一個彈射倉，咁啊諗住攬住個僆妹就佢都夠瞓嘅兩個嚇，因為好嚇 即係可能好寬敞啊，唔知係咪嗰個，因為上次好似阿篤地林子都係咁兩條友都得噶嘛，好似係嘛？ 好似 係。好似兩唔係喎，佢分開彈出嚟㗎，定係？ 分開彈出嚟嘅 ，OK， 係啦。咁今次佢試下兩個咧，得唔得啦？係啦，咁啊，咁啊，黑仔啊大份啲，但係個靚妹又細份咗啊嘛，咁啊啱啱攝到啦，應該係。 拉翻勻啦，係咯。 咁佢諗住，但係點知壞咗？咁啊諗住死啦！咁我哋係咪要學佢老豆一樣，要為咗拯救人類犧牲？佢哋話又話冇所謂。咁突然間景甜啊，佢嗰架機仲犀利，一路黐住嚟架大機後邊，佢竟然冇燒毀。 系咯，嗰、那个系靓妹砌出嚟嘅啫。 系，即其实嗰嚿系垃圾砌出嚟，即系大铁牛嚟嘅。你可以咁理解。 系咯， 佢竟然佢一样冇烧毁，跟住个景甜仲转开个窿，佢快出过嚟啊！咁但其实景甜唔喺入边嘅，原来佢系喺佢都系遥控嘅啫。 遥控嘅系啊， 系啦。但嗰时景甜冇着怪衫噶喎，已经又冇扎起个死人头，就变翻靓女噶。 又可以叫做靚女嘅，只不過 咁冇靚女， 係相對佢頭先嗰個老乾婆樣啦。 哦，好過嗰、那個，好過嗰、那個。 係嘛？佢頭先之前係扎起個頭啊， 好 衰 咁 樣， 機杯咁 係啦，係啦，即佢都整到係善良嘅，最少佢而家個樣係係。 有 翻啲笑容嘅都，有都有，同埋識講英文嘅，係啊，都同班人講英文嘅，唔係講國語嘅，係啦。好 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撞到隻怪獸咁，但係怪獸都斷開兩截死嘅衝力，但係佢嗰架細機咧係只不過由部大機度跳開，跟住佢就可以英雄落地式定碌咗兩個關斗就冇事㗎啦。 又係咁碌咗落地咯。 係啦，咁點解佢就冇嗰個衝力嘅咧？ 係啊。 咁、那個衝力係一樣嘅啫嘛，你都係靠嗰個衝力。 出奇啊！另外兩個 景田唔喺入邊嘅嚇。唔係佢點知冇死，佢隻嘢都冇事，又唔係話佢隻嘢都嘣咁冇啊！佢哋落地嘅，正常落地嘅。 係啊， 係啊，冇解釋，冇解釋。即係呢個同阿維斯理咧，可以喺大廈嗰一集咧， 咩踩咗 一集叫大廈，係啦。咁、那個大廈做咩嘅咧？係個 lift 咧，竟然會搭咗上有一個唔存在嘅樓層，那個樓層係高到喺邊咧？就係、是、飛機嘅飛行高度咁高嘅，嚇，係一層樓嚟嘅，凌空咁樣。即係佢話外星人建造啦，咁冇得解釋嘅。咁最尾佢系由嗰度逃走，系点逃走嘅咧？佢又唔搭唔翻 lift 落去，佢竟然就喺飞机咁高咧，就揽住个浴缸就跳落去。咁佢话有个浴缸咧，就帮佢抵挡咗嗰啲冲力。咁啊，好明显佢冇读过 physics 嘅吓。咁啊，倪康都话冇。 系， 即系其实你都系等于你个 lift 突然间堕 lift 啫嘛，你系死得金啲添嘛，你跳楼啊冇死得咁辛苦。系，即系大家唔知系点，大家可以试下嘅。OK， 嗯， 系。試下攬住浴缸 ，OK， 飛落街 ，OK， 睇下可唔可以抵擋到呢一擊嚇。咁呢度可能佢都係有同樣嘅道理啦，係咯。咁啊，係咪因為佢其實嗰隻大機人喺個大機人背脊度啊嘛？咁大機人咪幫佢頂咗咯，係嘛？係咪佢咁諗啊？ 差唔多 係咁上啦。係 嘛？我唔知佢點啊。總之佢一跳開咪冇事咯。佢覺得 矮啲啊嘛，但係冇咁高跌落嚟咯。 係嘛？冇咁頭先個衝力冇減少到㗎。 定係好似咩人話啲人話咧呢、這個布 lift 喺上緊落地下嗰陣時咧喺臨尾嗰下跌一跳鞋啊，咁啊冇事。 你大家即管試下啊，係咯，係咯，定係嗰啲武俠片係嘛？可以踩住把劍彈高啲係嘛？唔係啊，左腳踩右腳啊，係咪邊一招啊？馬仔話講過 嚇，係好似係金融入邊啊。阿郭靖好似可能练轻功系 吓， 系左脚踩右脚咁又练喎，咁样喺度， 即系左脚踩右脚可以踩上添。你试下先， 重复乜嘢？ 得，唔飞唔起。 练咗耐， 信心试下啦，系咯。睇下左脚踩右脚可唔可以飞啊？ 系咯， 要练好耐先 跳得到咧，系咯，咁梗唔得啦，呢个完全唔合乎物理噶嘛，系咯。 系啦，系啦， 咁咪类似啦，系咯，类似系咁啦。其实佢只要话嗰部嘢系咁已开个降伞啊，咪得咯。 系啊， 不其实都未必得噶。其实你太冲力太大未必得。不过你咁样讲一讲，咁我系咁就算数啦，系咯。佢冇啊，佢平咁跳开就系啊，佢咁跳开就冇事啦，系啦，系啦。咁佢只要一变成个波咁嘅形状，就好似可以抵挡所有嘢嘅。咁系咪啊？你估系咯？唔系， 其实初初咧个波咧喺度，咪喺个天空度飞掟落嚟咧，即系出场嗰阵时啊，咁你又见到佢又撞晒大楼又剩咧，你都会觉得哇，佢咁样佢都冇事嘅。咁之后佢解释咗，因为景甜唔喺入面啊嘛。咁但系之后佢落翻嚟嗰阵时系有两个人喺入面嘅。 你就算有冇人入边架机都会闩啊，大佬点会冇事啫？系咯，多余系咯。我以为佢系咪弹珠人啊？将佢塞咗落佢嗰个排口咧，嘣咁样啊！最后系咁样打低只怪系嘛？系咯，嗱，今次完全冇用嗰两个锅炉嗰两个嘢做个武器噶，唔知点解啊？ 哦，冇啊，反而佢对手系开炮噶嘛，用个心口，即系嗰只白色机。 嗰两个嘢等同高热火焰嘅咁嘅嘢，咁使鬼吓？咁啊走埋去揽住佢排气，咁啊辣都辣死佢啦，系嘛？系咯，冇啊，又冇用过啊，反而今次又系咯， 系啊， 咁我以为佢会塞嗰粒咁嘅珠咧，嗰粒嗰只怪，嗰只细机械系咪当珠咁射啫？系嘛， 咁样， 系啦，佢又冇啊，整多咗个炉翻嚟，个炉用都冇用过，系啊，咁啊是难啦， 个炉今次都冇用， 系啦，我以为有 double 吓 double 台风 咁 样。 咁啊，当完咗啦，呢件事，咁啊到最尾就捉埋嗰个被上身嗰个。博士啦，咁跟住啊，最尾仲有少少嘅，咁啊个阿黑仔话，我哋下次咧就要大反击，我哋 即系你算嗰个叫彩蛋啦吓，不过佢即系叫做所谓完咗 黑 黑之后就影翻噶啦，系啦，唔使 出嘅基本上， 即刻出嘅，系啦，不过有啲人急不及待，可能已经走咗噶啦，系啦， 冇咁快啩。 一集就我哋会大反击噶啦，咁样。 佢话你 系 攞外星人 去揾佢哋啊？ 佢话啲外星人嗌你唔使成日谂住点样翻嚟，因为我哋会嚟揾你咁样讲。 系， 咁大家睇下有冇兴趣再睇啦。 即系唔使再上门收数啦，我哋直接踩上你公司揾你。 系。 系啦， 咁样。 系啦，就咁样。 而家唔系收数啊，大佬。系咯。吓，嗱，咁马仔讲下反应啊，系咯，因为马仔未睇，系咯。咁睇下听完你又觉得点 啊？故事就系咁噶啦。 我觉得系会唔会系啲机械人捉得似今次似人多好多？ 因为人即系佢系好正常速度喐动咯，冇话稍微慢啲啊，冇种巨大感嘅营造啊咁咯。即系之前个巨大感系由佢较慢咗少少个画面做啊嘛，即系其实你睇啲特摄片都有嘅，慢咗少少噶嘛。即系佢又唔系慢镜，未去咗吴宇森嗰啲系啊。加慢一啲，咁所以佢就连嗰啲落雨啊、落雪嗰啲嘢，你都见到系慢咗少，咁你就去营造嗰种巨大感嘅。咁今次就冇做到呢样嘢嘅，咁就好似正常喐咁咯，你好似变形金刚咁咯。咁但变形金刚就佢又有种吴宇森式嘅，即系嗰种幻镜啊嘛。 系， 但呢度都冇乜嘅，系咯，佢都系就咁正常喐、正常打。 正常速度嚟 嘅啫。咁佢甚至乎咧又冇话会下即系一定会用人嘅视点去望都。唔系嘅，因为上次咧佢比较会系用尽量用翻个即系人嘅视点咁影， 即 系 好似低角度望上 系啦。你点都觉得佢系巨型咯？就算上边影落嚟咧，你都觉得好似吓系咪？其实咪有架航拍定直升机影，即系你都觉得系巨型嘅。但今次咧就唔系好有嗰种强烈，但一定好过 Power Ranger 嘅，点都即系佢都系。 如果你话 起码变形金刚咁样嘅，系啦。 上次有特撮 feel， 即係特撮拍法咧，今次反而調翻轉啦，就變成好似80年代嗰啲動畫嘅拍法啦。我覺得佢、即係唔係話下邊望上去，即係動畫就唔係特撮 平望啊，即係好似你其實個機人咧同你咁大嘅啫，你覺得 啊？係變咗動畫嘅拍法， 大下細啫啊咁 係 啦，咁啊唔知點解又出現高達就先嗰度啦，係啦，咁我以為有 unicorn 啦，係咯出動啦，又冇啦。咁以為啲佢哋係咪啲機都會合體啦？即係怪獸合體，咪佢哋都會合體，又冇啦。即係導演完全冇對應到佢話今次 即係佢有對現話玩合體，就竟然係啲怪獸囉。 係 即係冇理由啊，你話明玩機人合體。咁好啦，機人唔合體都唔緊要，其實佢俾人打爛之前將佢個武器呀掟埋俾主我哋用，咁我都算啦，係咪又冇喎。你都係啲劍啊嗰啲咁大榴蓮嚟嘅啫，係咪你咪掟俾佢用囉，係咪即係等佢都用下佢啲武器咁啦，又冇喎。咁冇嘅，完全冇。即係嗰幾隻咁嘅劇得其他人揸嗰啲機，即係出一出就瓜老襯嘅。同埋佢又冇展示到佢，就算嗰啲炮可以領後面開嗰啲呢，即係靚妹本來嘅機係三個人㗎嘛，好似係咪 係個俄羅斯妹會可以升降機咁褪落個肚嗰度。 係啦。咁前面射完又可以領後面射喎。咁但係又唔好覺得佢實質有咩其實咩作用。都係卜咁嘅啫，係 有 BB 彈咁樣， 即係啲作用啊，你睇唔到，好似冇效咁樣，咁你咪唔好覺得你點樣勁咯，係咯， 同埋你話嗰兩把劍合埋一把劍都係有咩用啊嘛？ 我嗰個直情係啦，因為佢係光劍嚟嘅，咁大家即管想象將兩把 lightsaber 用橡筋扎住，有咩用咧？咁你起碼都話 Darth Maul 咁前後咁套，咁你都變咗個即係雙兩劍噶嘛，係嘛？ 变咗好似嗰啲啦， 如果你将佢全部向一个方向咁你我就要你十支扎埋啊，可能粗啲咯，最多。咁又唔系十支，一支两支咁孖条咁有咩用啊？ 如果我就咁望落去咧，佢就其实似呢、這个呢、這个 Impus 啊，即系麦冲高达，佢嗰个大剑啊。 系。 咁佢系应该系单边嘅、单边啊。咁佢依家合埋咗，咪变咗双刃剑咯。 哦，雷射剑有分单边， 系咯， 咁你好似啲高炎虎咁咯，你咪当佢唔知喎。 唔系，咁佢系能量噶嘛，你嗰虎系热能啊嘛，点同咧？即系佢其实根本你冇乜边唔边嘅，系咯，即系你咁讲，即系老虎嗰把刀，系或者边个咧？即系唔理你啦，系即系系咪红勇士嗰个刃？系咪一定要系佢刀刃型嗰边先斩到人，另一边斩唔到人嘅？咁佢成个都系光嚟嘅，点会有分别咧？理論上唔會有分別嘅，咁啊唔好理佢啦，係佢都係抄啲即係以往嗰啲機械人作品啦，佢係可以將兩把細合埋變把大咁但係佢冇啊嘛，佢合埋咗係其實兩把變咗一把啫嘛，咁完全又冇勁到嘅。咁如果你勁係咪應該學阿 Sid 咁樣係咪懟住個鏡頭咁樣拎啊嘛？佢又冇嘅喎，即係其實佢呢啲全部都係抄嗰啲好。其實係啲好皮毛同埋係啲好印象上嘅嘢嚟㗎。佢其實唔好明呢中間嗰個意義㗎，好明顯係。 嗯。 即係有意義㗎嘛，即係點樣合埋把劍變咗大劍，你點樣表現把大劍呢，咁人哋咪就係咁向咗鏡頭懟咗鏡頭囉，係咪明明細都變咗大啦，係咪向前懟係咪係囉。 喔係、哦、你用者通常都會咁樣揸㗎嘛。 係啦。即係你其實阿 Sid 都係抄勇者嘅啫，咁你嗰啲係有一輪玩到連啲玩具都俾個咁嘅 effect pass 你㗎嘛，係咪連 環能 都有啊？帝王都出過係咪？係咪帝王啊？ 大嗰啲劍咯， 係咪就好似講過 啊？ 係嘛？ 係啊，帝王出過， 係即係咩？邊只啊 ？Robot 雲係嘛？ 我唔係 Super Robot 合金啊 ，Super Robot 合金係咯，咁佢都唔明嘅，係咯。咁總之佢嗰站武器亦都唔係話好特別，講真嗰句，係啦，即係個大榴蓮掟出嚟已經係特別啲，即係你唔覺得好殺傷力啊？即係好似冇乜用咁樣，點解？ 都係冇乜殺傷力嘅，就算有大榴蓮掟出嚟， 係咪個樣有啊？起碼 係個樣有嘅， 佢嗰啲連個樣都冇啊，係啊， 係啊。 系啊，即系总之好似咁咪话佢揸住两支嘢咯，但系你叫佢斩唔系好太有用。 拎住个玩具咁我觉得其实 系啦，即系到底佢系揸住啲 lightsaber 定揸住支光管定系揸住支胶条荧光棒先，即系个 feel 系咯。 嗯， 即系你沙窝，你觉得嗰把嘢系有杀伤力噶嘛？ 系 即系你要营造到有嘛？我唔理你系个声音啊，嗞嗞声，你令到你好觉得好劲啊，定系佢？真係斬開嘢俾你睇，等你即等你感受到佢威力，咩都好啦，你要營造㗎嘛，呢度其實冇㗎囉，係冇㗎，佢就淨係掹啲武器出嚟得個樣嘅啫，係啦。 咁嗰條電影邊係仲廢呀？ 其實佢嗰個新嘅武器就係、是、即係個主角機係可以扯電呢，扯冧啲大廈，將周圍啲嘢即係 攞嚟即整喐啲嘢，我唔知都唔知係磁力定咩，我都唔知個乜嘢原理。即係可以整整喐出嚟啲嘢嘅嗰嘢，即係佢除咗射炮咁，仲可以咁嘅，係啦。咁但係好奇怪咯，呢啲咩咩能力嚟嘅啲嘢？ 唔係，同埋你話佢 扯只怪獸啊？如果係咁， 係咯， 係都得㗎。 同埋話佢咩啊嘛？攞嚟扯冧啲樓好奇怪啊嘛，攞嚟砸佢。 嗱，扯冧啲樓咧，其實個真哥師奶都有整冧樓嘅砸佢，但係你覺得真哥師奶係怕嘅？ 系系咯， 呢度咧好明显佢完全冇用嘅， 冇影响，系。 因为你见佢平时撞冧啲嘢都好似脆皮咁嘅啫嘛，咁你觉得搵嗰啲嘢整佢有咩用咧？ 嗯，系。 即系你会唔会谂住搵张纸飞死人咧？可以，即系如果你发觉佢都唔怕嘅话，吓咁好低能啫，系嘛？唔知啊，总之佢好似求其整啲嘢俾你睇咁咯，我觉得冇，其实冇乜战术，亦都唔感觉到嗰、那个。力量感嘅，其实就系咁啦。咁所以我自己俾分啦吓，即系试下又俾，因为上次我系俾咗100分机械人战斗，即系上一集啊，吓100分机械人战斗，但系0分文抢喎， 系 零啊，真唔系讲笑啊，0分啊，咁所以我加埋就俾咗50分啦，系啦，邓文云。咁今次呢套呢，我最多俾埋 tips 佢啦，都俾50分，但只不过係由头到尾样嘢都係得50分囉。咁我唔去判断边样嘢好啲啦，即係到底套戏係一半唔好，但係一半好好啊，定係成套戏都係平平咁好啦，咁大家自己諗啦。咁大家分话但係都唔会俾50分囉。 我因为我自己我个人呢，我其实上嗰集即係 好差㗎嘛， 我直头係觉得唔合格嘅，对我嚟讲。 係 即係我可能都係30-40分嘅啫，但係今集我都係会俾50-0分到，咁我觉得今集係样样嘢都平均嘅，其实。 係啊，係平均地唔好囉，我就觉得对我嚟讲。 可能我开头係覺得好差嘅，諗住呢套戲直頭就係天煞二咁嘅咁嘅。 哦，咁啊都冇咁衰嘅。 咁佢啊，咁出咗嚟，咁我覺得係 比你想象好， 係比我想象之中好嘅。你話係咪？即係我可能今日會唔會係好似恐龍戰隊咁嘅樣？佢又比恐龍戰隊好好多咁，的而且確係。咁我覺得都會啱啱合格咯，即係以爆谷片嚟講。 咁我唔會遇到差到咁嘅程度嘅，或者我俾0分嘅。 咁同埋阿黑仔喺呢度嘅表現咧，我覺得好過喺星戰嘅，佢係即係個演出好過喺星戰嘅，起碼我個人認為佢係。 佢就叫做咧， 我覺得好差嘅。 計佢細個做嘅，我叫做細個啦，只不過嗰時真係 teenage 咁嘅啫嘛。咁啊做嗰套 Attack the Block 之後咧。佢第二次唔係即係做下巴啫，佢其他嗰啲戲咧好多時都係啲下巴嚟嘅。其實白冰嗰個黑仔白冰係下巴嚟嘅。 係啊係啊係 啊。佢就算第二啲戲都係有，上次做講嗰度咩底特律咧，咁其實佢雖然佢都係即係實 Q 嗰邊係可以有權欺壓啲人嗰邊，但係佢其實反而係俾人哋即係賴咗係佢啊嘛，賴咗係佢殺人噶嘛。 嗯 係啊，其實實質佢係不斷想救啲人噶嘛，咁其實你都可以話佢係下巴噶。即係佢係一個被屈嘅一個英雄嚟嘅，其實係啊。咁即係你今次咧，佢叫做係第二次叫做翻一個正叫做第一男主角同埋英雄啦，係咯。咁但係我又唔知點覺得佢已經係啊，但係我又覺得佢冇嗰時 teenage 嗰陣嗰個，即係嗰個反而冇嗰時做嗰個咁入嗰樣嘢。因為嗰時佢只不過做一個小混混，帶住一班即係你當好似阿金田啊喺。即係呢個阿基拉邊咁啫嘛，佢直情打劫人嘅，佢都唔係咩好人嚟㗎。咁不過後屘有外星人出現，變咗佢就變咗要救成個社區咁啫嘛。即係直情係啲好阿基拉啦，咁佢哋自己唔係咩好人，但係一有大事發生嗰陣咧，咁佢哋又會做英雄嘅咁一啲咁嘅故事。但係嗰次我覺得佢做得好好喎，真係做到啊，係啊係啊， 係 啊。但係今次咧，我又唔知，我覺得佢一路嘅表現，我覺得佢都唔係打得勁啦，可能係即係佢成日講到佢勁，但我又感覺唔到，咁你幫我睇下啫，你咪得個講啫。即係佢自己都成日話，佢只不過係虛名嚟㗎，佢自己都話係因為佢有佢個老豆呢個英雄嘅嗰個 last name 啫嘛，佢自己都成日咁講嘅，係啊，係 人哋覺得佢勁咯，成日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但係佢呢度對白咧，係咁以講嗰兩句話佢。 佢唔知打破咗啲乜纪录，咁但系又冇讲佢真系有咩劲。 冇眼粒， 之后又冇讲过。 好，佢滗雪糕同埋抌啲朱古力粉上嗰阵，嗰啲碎嗰阵好劲嘅。 佢哋 系啦，好纯熟嘅嗰、那个整个滗雪糕嗰阵系啦。 可能平时佢都系咁样整嚟食嘅自己。 系应可能系啦，系啦，即系嗰下系佢最纯熟嘅表现啦。咁你走去拍阿咩嘛？咩十二度风味啊，大佬？ 哦，唔系，依家有套新嘅，有套呢个叫咩《名厨争锋》啊？ 哦，哦，你讲阿肥霆锋喎，你话黑仔真 系 有套新嘅， 黑仔， 黑仔，黑仔， 肥霆锋， 诶，同佢真系个厨摆到厨师一齐斗嘅喎，佢话。 即系我见黑仔审嗰啲嘢嗰下就纯熟过阿霆锋，你明唔明？系咯。啊！原來 托住啊嘛， 係咯，即原來喂黑仔有一手喎、啊，整嘢食係咯。 啊，我有啲奇怪嘅，點解審嘢嗰個咧唔學嗰個鬼佬好大黑超個廚師咁咧，揾隻手臂咁樣嚟頂一頂嘅，之後等啲嘢審開啲。 佢揾手揦嘅，係就咁審 佢，係佢就咁審咯。 嗯，係啦，咁啊成套戲咧最高嘅技能嘅應該就係展現過呢、這個。整雪糕啦，系啦。咁初头就话佢咩偷嘢好叻嘅，但系其实又如果又唔系好骚到啊，因为佢已经俾人 系啊， 俾人靓妹啊抢先一步。 系啊，因为一次就失败噶嘛， 系 咪？ 系啊，又系啦，好似每次佢都系失败，想搵只手搵个机械人接住啊，家姐又失败，哇，不断失败噶，真系与 loser 同行噶，直情。咁你同我讲佢好劲咁。即系唔好意思，我唔系即系你营造嘅啫嘛，嗰样嘢大佬啊，你话佢劲，你 show 过嚟睇下，咁最少你开头劲一次，系嘛？跟住佢 fallen hero 啊嘛，因为可能上一集个主角都系啦，咁因为死咗个嗰、那个、那个 partner， 嗰个系佢兄弟嚟嘅，好似系嘛？ 阿哥嚟， 系啦，咁变咗佢好大打击，咁你都 OK， 因为有啲英雄本色咁啊，即系其实佢系好劲嘅，本来咁，咁你咪有一种落寞英雄，乜呢度我都冇见佢劲过， 冇。 系啊，咁嗱，你翻嚟上次 attack 到 block 咧，咁佢冇话佢劲噶，佢只不过一个街区一个小混混啫嘛。但系反而你见到佢咁可以咁犀利，可以同嗰啲咁样黑掹掹嗰啲咧，我都唔知佢都叫咩，即系彭牙发蓝光噶嘛。系，我叫做蓝牙啦，我叫佢做系啦。蓝牙外星人啦，喂，竟然可以前斗啊！咁我觉得喂咁样先劲喎，就系、是。即佢乜都冇㗎喎，靠個人嘅大佬。咁其他人瀨晒嘢死晒咁滯，咁佢哋都可以即係鬥贏呀，仲要最後。咁我覺得反而呢個營造上呢，喂，嗰次個低成本製作嚟㗎咋嘛。大家都係打怪獸㗎啦，係咪？喂，嗰次做得好啲喎。 都係。 咁我呢啲氣氛嘅嘢唔一定要高成本㗎，係咪先？即理论上你做得好嘅，喂，真系无线都应该拍到噶嘛？即如果你系高手啊，唔系话一定要高 budget 噶，系咯，你猛鬼乜乜系列啊，俾鬼追都可以拍得紧张噶，唔系一定要系系咯大 budget 噶，咁呢啲唔知啊，我唔知佢处理点样搞嘅，系咯，咁实质导演唔系阿肥佬嚟嘅，今次系咯拍过乜噶？ 哇！呢、這个好似系之前系一啲摄影师嚟嘅，我 记得资料咁嘅啫， 就应该系第一次真正正做导演嘅，佢应该 即系电影系啦，好似电视有拍过啲，系咪啲古 有嘅？电视有嘅 古代嗰啲战争咁样啫。 我睇翻咧，佢系有拍《Daredevil》电视剧嘅。 哦 ，OK。OK， 之前再之前就 Mobile 都有拍过嘅。 哦，即系其中一啲集数嚟先。 都系其中一两集啊，即系唔系话好多集数嚟嘅。 嗯。 咁跟住你话大电影就真系呢一次系第一次啊、 嗯。第一次啊。 系啦。 OK。 第一次，冇错。 系咯。 佢话佢 第一应该 超人前传嘅编剧同执行制片。 系咯，咪 Mobile 咯，系咯 ，Mobile 咯，就系。 咁样。 系啦。 啊，我即系电视剧嗰、那个。 系 啊，电视剧《Smallville》咯，同埋《Daredevil》咯，系啦，系啦。 O K。 同埋嘅编剧嚟噶嘛，佢系啦。 嗯。 同埋今集都系佢自己编剧嘅，即系个《Pacific Rim》啊，都系佢编剧嘅。 咦？但系肥佬都话有份嘅喎，讲 监制。 监制啊嘛，肥佬做。 系。即系又系签个名嗰啲啦。 即 系出紧 哦。 濑嘢唔关我事啊。 佢监制都好多人，我呢度成六个人啫。 哦，咁样。哦， 每个人签个名 字啊。个咯，佢系。 明白，啊、即系见阿肥佬忘形水攞到啦，咁啊抌佢个名字出嚟咯。忘形水濑嘅嘢就即系一提啦，唔好拎佢个名字出嚟啦，咁啊。 喂，唔系喎，个监制有阿黑仔粉嘅喂。 吓、啊，黑仔有粉，黑仔粉就自己监制。 即系冇一样咯，系嘛？ 哦。咁样，咁应该顶自己威啲啦。 咪就系唔威喎、 啊， 我觉得点解唔再威啲 啊？系咯，应该要再威啲啊，应该系。 系咯，再威啲啊嘛，就是、太过渣啦，佢应该劲啲，系咪？系乜最开场威一次先？ 系啊， 咯。 佢叫做威，咪喺雪地打赢嗰只嘢嗰时威过下咯、 嗯， 都唔系好威嗰度，都 系威。唔系好威啊，系咯。 一齐威啫，成个 partner 一齐出嗰个绝招先搞得掂。 咪即系大家同一个礼拜睇完《万能侠》再睇呢、這个真系有啲争啲啦。 嗱，《万能侠》嗱最尾嗰场就唔好计，《万能侠》最尾嗰场。 我最尾嗰场都同呢度有一挥嘅，我觉得都。 但系佢中途中段嗰啲咧，就对机械兽军团。 我一定赢呢度啦。 我 一 定 赢 呢度。 呢度 啦，真系赢呢度嘅个战斗场面系。 即系嗱，即系老实啦，我哋连近年啊嗰啲机械人动画都觉得麻麻地啊，即系日本制作。喂，讲紧呢一套我都会觉得机械人作战嗰度系合格啊，真系大佬。 嗯。 嗱，上次虽然咧都好多失误嘅，但系个画面做得靓啊嘛。 系。 系啦，即系佢营造啲嘢好多位其实系好明显，佢唔明白嗰个即系其实超级机人嗰、那个。即中间 嗰 个 意 义啊，系啊系啊，嗱、啊，我尝试解释，嗱、啊，最后佢自己撞位嗰度，咁其实你以往就睇过啲咩咁样，咁啊大铁人咯，其实都好多出嘅、嗯啊、其实机械哥斯拉都有嘅，咁其实都系玩翻嗰样嘢，就系即系嗰只嘢要去即系做一个自杀式嘅一个最后一击啊嘛，吓、啊，咁嗰下就本来谂住一齐死嘅，咁、嗯、但系嗰部机最尾就扮咗个主角出嚟就救翻佢，咁即系跟住佢。落地嗰下就会哇，即系会好唔舍得嗰部机啊！即系买呢个情怀噶、嗯，人哋一定系 呢、这个连 wing 都有做过啊，不过就唔系主角机啊 ，wing 跟斗 边个做 过？即系嗰部 wing 跟啊沙漠高达啦， 系 系 佢哋唔系禁制自毁系自爆系好当食生菜不佢哋。 哦，佢系啊，其实差唔多个都揿个自爆，连呢个卡多鲁都有揿个自爆，即系掩护，好似就系掩护佢阿五飞同阿迪奥上太空嗰度。咁但系佢嗰度系揿完之后，部机系即系佢唔系即刻爆嘅，佢部机仲要行埋去啲敌机度先爆嘅。咁嗰个佢咪打开驾驶舱，然之后咁放条绳落去，但系佢冇讲嘢嘅，咁佢咪知道佢嘅心意咁咪走咯。 即系点咧？ 即系吓，咪即系部机呢系，即系佢本身谂住一齐同部机一齐自爆噶嘛，但系部机咪都叫佢走。 嗱、啊，即系你一定咧要有呢个情意结咧喺嗰部机上面嘅。你就算唔好话机啊，你大和号沉没或者呢、這个、即系佢都疑似沉没啦吓，又或者太空母舰即系最尾要沉啊吓。 嗯。 咁其实你见到佢哋最后敬礼啊，对住男啊，嗰啲即系其实有一种情怀嚟噶，即系就算 喺One Piece 都有出现过啊。One Piece 佢哋第一架 船 沉嗰阵时候，佢哋都有怀念嘅，其实都有咩嘅，其实 系啊，即系船又有啦，咁啊人形嗰部更加系啦，系啦，你点话对嗰部嗱嗰部嘢，如果嗰部嘢冇 AI， 咁冇啊，高达都冇 AI 噶，咁但系你睇到。高達最尾頭又冇啦，手又冇啦，最尾最開最後一槍嘅時候，咁嗰下你都知道高達倒下㗎啦，咁跟住當然你未打完，阿寶同阿即係阿馬莎仲要架劍先，咁但係你諗住啊，咁係咪即係高達唔會再出？咁又唔係喎，咁最尾爆炸嗰陣，阿寶又搵翻即係俾佢搵翻條路見翻高達喎，咁佢咪用高達嘅核戰機逃走㗎嘛？即係如果冇佢都可能已經死咗嗰度。咁、其實高達某程度最尾都係其實即都係救咗阿寶一命。即係嗰個咧，你隱隱都會覺得咧，其實係即係呢個機係一路保護緊佢哋。即係你就算佢冇話俾你聽，佢有意識都好，你有嗰種守護住你嗰種感覺㗎。 嗯， 咁但係呢度咧，哦冇啊， 即係大佬啊，唔好意思，即係你炒架車，你都有，你都肉痛啦，係咪啊？唔係講個荷包啊，即係你都會覺得係好，即係可能你都擺咗好多心機落去啊，架車有係咪？即係或者有個感情喺度，你會噶嘛？呢度其實冇嘅，即係佢咪個靚妹成日喺度見到機嗰陣鬼殺咁尖叫咁，但係當呢啲機即係咁嘅時候，佢哋冇，我完全冇覺得佢又覺得係咩可惜嘅。 哦，反而係咩咯？佢開始嗰陣時個靚妹去咗佢哋個基地嗰度咁。咁同埋運埋佢部機過嚟噶嘛，咁然之後佢部機一擺落地下之後，自己瞓低咗咧，咁佢係佢阿靚妹係有表示，哇有冇搞錯啊咁樣咁嘅。 咁但係佢最尾成架咁炒落嚟，佢又冇啊。總之佢哋總之搞掂呢個怪獸咧，慶祝唔似得玩雪啊嘛。係咯，好開心嘅喎，最尾係啦。咁點解咧？咁你回想一下呢啲劇情之後，佢哋係好開心嘅，即係會。唔係喎，你每一次即係就算機係哥斯拉啦，咁啊星由美子都係即係都係企咗喺度即係望住嘅喎，即係你覺得佢係 通常都有個夕陽嘅後面。 係啦，即係佢覺得啊嗰部機救咗佢啊咁嗰啲噶嘛，你或者你大隻人嗰個係最嚴重噶啦，即係佢其實明明諗住一齊死，咁但係大隻人扮咗三郎出嚟啊，其實嗰度完得好快喎，搞掂咗智慧電腦之後，咁佢個降傘落翻嚟之後，咁佢咪喺度山頭咁大隻人咁啊完噶咯喎。即係流曬眼淚咁樣完㗎喎，係囉係囉，即係當然個旁白又講完一大堆即係懶咩嘢呀，咩大啲人咩為咗拯救人類咩犧牲自己，講埋一大堆好似好勁嘅嘢咁，但佢好快㗎，跟住就完㗎啦，冇咁拖泥帶水。喂，咁你呢個位咪做得靚囉， 嗯， 係咪 係 囉，咁但係佢冇嘅，你睇呢啲呢啲機械人呢係即係冇乜所謂嘅，比架車更加冇所謂。 工具囉，其實就係 純工具。係啦，其實你真實係嗰啲都係工具嚟㗎 ，suppose。咁但係咪工具就個表現上你就可以當佢唔 係？即係你可以諗翻太陽之牙個 ending 嗰一幕，即係勁熱坐喺個沙漠度嘅夕陽。 即係其實嗰係第一幕，亦都係最後一幕，就係佢爛曬咁，即係好似。系啊，封晒尘咁坐喺个沙漠， 即系一个定镜，你已经咩都唔使讲，你感受到啦，已经 系。感受到啦，系啦，只部机嚟啫嘛，战机嚟啫嘛， 嗰个 人你就会留翻一个好深嘅，系啦， 即系你永远记得就系呢一幕啊，太阳之牙系。 即系好似你大和号啊，现实嗰架沉咗海底，咁你到而家佢哋会唔会唔记得咗？唔记得大和号呢个战舰咧？系嘛？咁如果咁易唔記得就唔會有宇宙戰艦嗰度咁專登攞返佢喺海底復活啲，即係其實係嗰種情嚟㗎、 嗯、 就算佢係只係一隻船一部機一咩都好，即係佢連 AI 都講唔上，有 AI 更加啦，你 AI 你咁樣當佢係一個 friend 嚟㗎嘛，個 friend 死咗，你唔好理佢係機械人定咩呀，即係你係角色嚟㗎嘛，咁、嗯、所以我諗佢哋係唔知道呢，原來機械人唔係一個燙斗，唔係、嗯、一個罐頭啊， 嗯 嚇，嗱有啲即係有啲人同我講咧，我話點解我哋咁中意睇啲機械？佢有乜好睇？成嚿鐵，咁佢話同一個燙斗有咩分別？喂，咁你其實機械人只不過係一個角色，佢係一個機械人啫。咁你葉小倩個角色佢係一隻女鬼啫。咁你睇嗰陣，其實佢實質係一個角色嚟噶嘛。 嗯。 咁有 AI 嗰啲啊，係啊，你話柯柏文係咯，唔係咁簡單嘅。其實你高達地嗰啲咧，其實佢都係一個角色嚟嘅。因為呢個角色咧，平時唔識講嘢咁解啫嘛，嚇！但其實唔係噶，高大有講過嘢噶，係，係啊，高大個電腦啊講過嘢嘅，係，係啊，即係喺嗰個打洋葱嗰嚿嘢嗰陣有出過聲，係，但係哈佬聲嗰，係，咁唔好啦，你唔好理佢先啦，你就當佢一部戰機先啦，或者你 Mac OS 入邊嗰啲。F1 咁樣，咁其實佢哋係咪對部機冇感情？咁好明顯，佢電視版馬輝係繼承咗福卡嗰架 One S 噶嘛？ 係， 就唔係好似劇場版咧。劇場版佢哋係自己有自己架 One S 嘅。係，但電視佢唔係㗎嘛，即係佢繼承咗部機嘅。咁嗰部機對嚟講係有特殊嘅意義㗎喎。係啊，真係福卡留低嘅。咁其實你係咪真係有啲似 Lightsaber？系咪啊？喺度傳承啊，有啲即係或者王者之劍啊，咁即係其實呢度只係把劍嚟嘅啫嘛，咁係咪一把爛鐵啊？咁唔係啦，即係其實佢係有一個特殊嘅意義喺上面嘅時候，佢就唔係一鐵咁簡單。咁 咁你嗰個就一個人形嘅一個東西嘅時候咧，其實佢就當佢一個巨型嘅士兵嘅啫，一個巨型嘅 character 嚟嘅，即係其實係一個 character 嚟嘅，就算機械人都好多人真係唔知嘅，嚇。所以點解佢哋要有頭啊，要有手指啊，嚇就係咁解啊，即係點解佢唔可以個鉗？點解佢可唔可以係冇五官？係咪唔得咧？打你冇頭都得嚇，鏟嚟車咁樣都得，咁你咪唔會當佢個 character 咯。咁你有足夠嘅 character 嘅特徵喺佢身上，咁其實佢就有一個 character。咁其實呢個你識玩咧，你就識啦。你唔識我講多一千次俾你都唔會明噶啦，係啦，係啦。嗯喂，咁呢個馬仔有冇補充？ 嗯，冇乜啦，我 係啊，嗯，係啦。咁大家有冇咩意見仲？ 係啊，阿新你覺得點啊？新你睇完？ 我覺得都其實還好嘅，咁即係同埋佢今次啲文氣好翻啲，咁我諗咧亦都啱翻一般觀眾啲嘅，即係唔會話好似上次咁，即係淨係中意睇大機械人嗰啲人先中意睇咁咯，啲平衡好啲咯，今次真係。咁但係你話如果好似上集咁，即係淨係中意睇大機械人嗰集，咁就會都幾失望。 即係今集咧，其實係機械人同人嗰啲係一套戲嚟嘅。上一次咧系两套戏嚟嘅，剪埋一齐，系个感觉系咁嘅，另一套戏嚟嘅，机人打啊真系。 同埋我觉得佢嗰啲白色嘅量产机咧，系咪想致敬 Alpha 咧？ 好、 啊，又系白色啊，量产机又系要做衰人。 我又唔觉得喎，系。即係佢都係撈咗好多好多元素喺入面。 其實唔係致敬啊，佢係見到人哋啲動畫有啲乜，佢擺啲乜。 係啦，冇錯。 佢唔係你唔好諗到係。 唔好咁高咩致敬啊！ 佢可能係睇過呢幾部作品，咁啊將嗰幾部作品嘅嘢擺曬落去。 諗埋一齊啊！ 咁啊就其實佢唔係諗住要致敬啲乜嘢啊，其實係嚇，即係有呢樣就擺。我有豉油啊，就送我啲豉油啦。啊，有葱啊，我切幾粒。冲落去啦，就系咁啊！就其实系， 即系睇下雪柜有乜就拿啲咩落去啊！ 即系如果炒到碟嘢系好食嘅，咪好咯。 黑仔整雪糕都系咁嘅原理啫嘛。 系啊，都系咁样，除咗拿啲乜嘢都。 咁啱佢拿起啲嘢都系你觉得正常。如果佢有只豉油鸡，可能我惊佢炖几嚿嘅嗰雪糕度。 系啊，啊，其实啲小个仔见到佢咁样整，佢都觉得好奇怪噶。 系。咁样食都得嘅咩？我吓， 即系你唔好谂到佢系致敬咁高啫，第一 真系惨嘅。 唔系，佢系有呢个感，即系有刻意将呢样嘢摆落去，但就唔系致敬咧。我觉得就系佢见到人哋做 有 乜 就 挤 咩啦，系啦。呢啲嘢 真 系 有 点样玩，同埋背后有啲咩意义咧？佢冇深究。 系咯。 吓，即系你话嗰部机突然间兽化暴走啊？呢啲咁咪又系有咯。啊、不过我真的觉得那些白色机的机设是 OK 的在这套戏里面。 啊、总来说间隔的机是靓过主角机械人、 嗯。在套戏里面、啊、有些玩具很明显整靓了很多将主角机。 是。 日本将它整回像似机械人的。它实在很不机械人在主角在套戏里面。 啊、好像 像像像 像像像 像像像像 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 尤其是紅色嗰個啊嘛，你覺得係女仔咁嘅身形啊嘛，嗰、那個係， 嗯， 係，淨係女仔身形 啊，係啊，直頭女性嚟嘅嗰個係，但係揸嗰個又唔係女性喎，最衰， 咪即高矮肥瘦啦，總之係咯，戰隊定咩咁啊？你覺得 係啊， 好人啊，好人啊啲感覺係， 同埋好可惜就係佢。掟咗咁多個劇集，咁多學員出嚟，其實就即係好表面嘅，就冇講過嘅。其實嗰啲嘢，其實佢哋係咩人冇講過。 冇 嚇，即係你覺得真係為咗擺出嚟而擺出嚟啫。嗰幾個角色其實係即係冇戲做嘅。 即係同個基地後面行過啲人唔係好大分別嘅啫。 係啊係啊，你覺得成套戲其實來來得幾個，主要得嗰三個人嘅啫，其實係。 嗯。 係咯，阿黑仔、靚妹同阿景甜三個嘅啫。 係啊，真係啊！所以我就話景甜又好重噶。 系 啊，因为其实呢条个仔都系再配啲噶，跟住咧另外再同佢哋配埋有个女啊，我成日以为嗰个女好重噶， 仲衰過嗰啲行過嗰啲，行過啲都仲有時報下嘢嗰啲啊，報啲嘢啲人講嘢仲多過佢啊，有時咪有人報下啲數據嘅，都成日影嘅嗰啲人。哇！那個女嚟咁行過咁， 那個少嗰、那個係咯， 跟住同佢哋每人都錫咗下喎， 多啲， 跟住係話咩做 咩 咧咁樣，係啊，係啦，咩意思咧咁樣？ 即係咩意思？我哋都睇到咩意思咧咁樣。 咁你嗰個阿奇都個仔仲更加莫名其妙啊！喂，佢話我哋都係唔好諗呢樣嘢住，我哋打翻有翻點打怪獸先。係啊，我哋都睇到咩事啊？係咯， 嗰啲對白係咪佢哋自己爆肚咁嘅樣咧？ 嚇、啊！我成日 踢 佢 咁， 係咪 爆 頭 啦？ 係好怪嘅，喺度好怪嘅，係啊，唔冇意思嘅，成日擺落去就係冇意思嘅，係。 啊， 係啊。你以為佢哋有啲三角關係咩？咁又唔 係。又冇嘅，其實又冇，好似 又冇嘅。咁你想咁做咩？咁擺又做咩？有啲多餘啊，覺得有少少係。好多好。 即係你一齊對完咪對完咯，唔使擺落去㗎呢啲。 唔使錫 係又。即係你咪當有個女隊員咪女隊員咯，冇乜問題嘅喎，唔使一定有感情嘅喎，有女隊員唔係一定代表有感情嘅嘛。 係 係咯，唔使咁㗎。係 啦。咁佢又冇講阿谷地林子有咩嘅，咁同上一次個主角唔係又最尾打曬車輪嘅咩？ 係咯，上一代個主角又冇提佢。 又冇提喎，有冇話又瓜咗定做咩咧？定又變咗佢啊？阿姐夫咧，變咗黑仔啊！姐夫都冇講過喎。 如果佢應該去高級啊，如果佢應該都好高級㗎，係 咯， 頂咗啊， 冇咗呢個人喎、啊，就成最最得意係， 係啊，提都唔提嘅喎、 啊， 其實 冇提啊，係咯，係咯， 都 OK。 散咗之後俾佢燉咗冬菇，而家洗緊廁所啊嘛，原來 又去翻做地盤，好似上一集 又去咗做地盤，係啦，一同阿高地諗住散咗冇得撈啊， 啊， 都唔該對白都講下，你話因為瓜咗啦佢咁都講下，係咪先？ 係咯， 即係阿 Megan Fox 去咗邊都有講嘅，最少。上次變形金剛係咪都話佢走咗定咩係嘛？係 咯， 係咯，即係 at least 都有提過啊。 係咯，起碼都 突然間轉咗畫咁就唔使解釋咁樣咁，嗯嗯。 上一代嘅英雄啊嘛，起碼係啊，即係舊世界嘅英雄喎、啊，上一次係冇呢個連提都唔提。 咁呢集嘅高地林子就唔知點解好似老咗十年咁樣喺呢度。係 啊， 真係爭。 定係上次個髮型整後生啲啊？睇落 其实上次都老噶啦，我都觉得。 我冇今次咁犀利。 大添啦。 冇今次咁犀利。即系都争啲，我唔认得佢出场，呢个系唔系啊？谷崎林子嚟嘅咁样啊，大佬。 同埋佢系咪少讲英文咧？呢排啲英文好似渣咗咁。 我而家我唔系，哇，唔知啊，系咯。我觉得佢点解唔直接揾阿卢田爱菜做翻算啦？ 啊，卢田爱菜咁啊，细个 头 啊。 系咯， 咁又唔得。露田爱菜做佢女啊， 前传啊。 露田爱菜做嗰个靓， 讲翻佢后生嗰阵系嘛？又 应该真系做嗰个靓妹嘅角色，揾露田爱菜做就啱啊！我觉得。 同黑仔，同黑仔细个嗰阵系露田爱菜嚟嘅。 唔系，就中意机械人嗰个靓妹就系露田爱菜嚟嘅，咁咪得咯。 好过露田爱菜？咦咁样？ 日本妹做日本妹中意机械人，好正常啊嘛。 咁啊唔知啦，咪有个问题，佢唔识讲英文嘅佢。 咁啊，切咁上次张子怡都唔识讲英文啦。 啊，咁呢个都话好特殊啊，呢个好即系成行你会得一个特异例子就张子怡可以完全唔讲英文。嗱，我唔知佢识唔识讲，但系佢系唔讲嘅。 系咯。 嗱，即系景甜咪就系咯，佢唔系唔识讲啊，个角色我讲，佢唔讲啫嘛。张 子怡讲，唉。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嗯 ，anyway， 系咯。咁我唔知阿景甜有冇令到大家即系唔中意啦今次，但系我啊觉得 OK 嘅。 个角色令人唔中意，但系佢演出令我中意，系好矛盾啊！真系， 即系做得好衰啊嘛，系咯， 系佢真系好衰，一开咪 keep 住一开始咁样 OK 啊，吓， 应该自惊到尾啊？你觉得吓？ 系咯， 临尾又俾佢变翻好人嘅，点解？ 系咯，做咩咧？ 唔知佢系啦，咁啊睇下啦，睇下啦。咁我谂佢都 OK 嘅，今次我成本又唔算话超高，系咪？咁亦都个国际票房亦都唔会话太差嘅，因为就系咯， 应该 OK 嘅。 咁又玩具嗰部分已经同 Bandai 联动咁去推，咁其实都系几有帮助嘅对成个声势系咯。 系。 咁日本都系同步做嘅，即系如果我冇搞错啊。哦。今次 应该都 OK 喎，如果日本票房唔知有冇 OK 喎。 咁我谂都冇得输嘅呢度系咯系咯。系咯， 咁啊系，佢又提早咗做，就唔会撞正 Ready Player One， 咁又可能好啲。 系啦， 唔系啊，香港咪会撞正咯，会唔会？ 但系 今日禮拜已經算係 佢嘅 正式 就多到 即係非正式已經其實已經上話，但係佢禮拜一二就冇嘅係咪冇場嘅？ 冇啊冇。 其實冇應該係 都係做個 weekend 都係禮拜四、 禮拜六日。 系啦，叫抢一抢集啦，系啦。 但系佢已经系今个礼拜票房第一噶咯。 我一定啦，好亦都好正常。 佢系好多，佢都好多院啊嘛，基本上差唔多个个院都有三场。 优先到全世界做。 咁啊系。 即系优先嘅意思就因为佢净系做几日咁先咁啫嘛，个佢尝试一啲都唔少嘅，每日计系。 系啊，好多场，好多场。 系咯。 嗯。 咁有冇？即系冇嘢。 冇得输啊！ 冇啊！系啦，不打点睇呢？ 喂呀，咁我呢即係今日睇完就即係几热血嘅。咁我又觉得又即係我都娱乐性高囉。咁好，不过你问我就现场反应呢，我睇嗰场其实係 IMAX 嘅。咁、 哦、 我又觉得好睇嘅。即係个画面，因为佢今次够光啊。佢比起上集或者叫多啲白天嘅節奏，咁就我覺得 OK 嘅，即係我睇 IMAX 3D amazing 嘅，即係同埋入面都幾細緻，我睇到，尤其是佢 ending 嗰場咧，又真係幾勁嘅，我覺得嘅啊，咁樣 OK。咁但係我其實我日頭睇嘅晏晝，其實我開頭瞓咗 嚇， 係其實我覺得佢頭半個鐘係比想象中長，而又啲角色嘅即係長得嚟，佢又唔係坑話得好詳細。咁咧，我又真係有啲奄奄悶悶，因為我 expect 呢啲戲啊，一嚟娛樂下先啦，咁二來又我記得實情套戲好似打咗，即係唔計尾場最精彩啦，頭場打唔計佢回憶過澳洲咁樣，好似係嘛，即係少少回憶。跟住然後就應該係打雪梨嗰鑊㗎嘛，即係出咗隻黑色嗰隻打㗎嘛，嗰幕我即刻睇表，差唔多半個鐘到先出現嘅，差唔多，即係睇套戲。咁頭半個鐘都係嗰啲好前面啊，又講佢遇到今集嗰個叫女主角啦，咁跟住偷嘢啊咁嗰啲情節㗎嘛，咁我度奄奄悶悶，兼又拉完佢又噏一輪，即係又入去個咩訓練營咁樣，又係嗰扎出扎樣板，又玩嗰啲啱啱入到去要學啊要教嘢咁嗰啲，我又真係恰恰地，咁我係直到打雪梨嗰下我先醒嘅，咁我覺得呢度係鬆嘅佢個開頭。咁呢樣囉。咁而整體計呢我又覺得即係如果將呢套同變形金剛五比咁好睇好多嘅。咁如果同上集比我又覺得其實我上集不嬲我覺得唔差㗎，即係我自己嘅 comment 啦。咁我覺得差不相伯仲，我又唔敢講話呢套好過上集。我估佢有啲位係會好過嘅，譬如喺特技上，咁始終因為隔咗咁多年啦。咁第二嘅ending 嗰場係精彩過上集嘅 ending 咯。咁但係話整體其實佢係咪好塞到好滿娛樂性？我覺得唔係嘅，因為頭段鬆咗啦。咁佢其實打都唔多，打得三場啫嘛。如果計埋 ending， 咁我覺得可以即係再改進。咁而我失望嘅係今集，咁、那個怪獸會合體就緊嘅啦，即係 trailer 都見到。咁但係佢話打 team 咯，但係佢嗰四個其實所謂嘅 team 只不過都係各自即係少少嘅分工咯。佢個分工仲衰過復仇者聯盟啊！啱啱咩打隻細嘅，咁兩隻打隻大咁嘅，自己隻抽隻大。咁但係打嘅過程個鏡頭都唔係好各有嗰個 teamwork， 而又冇乜合作嘅。佢哋又冇啲，譬如我擋住隻怪獸咁，跟住嗰個人就打佢，或者點樣呢邊又有敵，又或者可能頂住佢條尾咁，跟住嗰邊再斬佢個頭咁樣，即係冇呢啲叫做 即係古惑仔踢友都俾佢有戰術啦，總之係。 係啦，咁佢哋四個就各顧各喺畫面上，雖然四個擺埋喺同一個地點，即係最後東京大戰，咁都燦爛嘅奪目嘅，但係冇咗呢啲 team 嘅戰術，我覺得對比隻怪獸。後尾 ending 合體，咁到只怪獸合體啦，即係叫做出咗招合體招啊。跟住望翻嗰邊咧，機械人嗰邊其實就理論上都其實冇新招出，又係流於我嘅揮咁樣，跟住就即係呼機械人打鑊咁樣，然後就各自收皮收皮收皮。咁呢啲個即係喺個動作場面個設計就我覺得唔精彩，即係都好睇嘅，但係未去到話哇好正好名場面或者好令人深刻印象嗰只，咁我有啲失望。 咁同埋我覺得佢都預咗，譬如隻怪獸會合體，咁係咪一早有啲鋪排，有機械人起碼有啲嘢 upgrade 咯？即係我覺得會，你甚至炮落嚟又好，或者佢哋各自你玩 team 嘅砌樣嘢又好，又或者可能今集係有樣新武器，不過可能研發唔切咁樣，或者可能好似今集咁研究住以儀制儀，佢啲血愛嚟加翻自己地球科技會也有啲新突破嘅，就咪留於乜嘢噴上去。咁因為 ending 嗰條橋差嘅，咁咩噴上去揼落嚟咧？咁啊揼落嚟嗰只怪獸跳走一下咁，咁咪撞到落富士山啊？咁你咪完咯，個地球。咁你唔會揾 ending 去諗一條橋，條橋又其實唔 work 噶嘛？即係其實幾百次嘅，我覺得咁樣咩跳飛落嚟咁，跟住撞死啫，成嘢即係好似小雲啲橋嚟嘅。咁我唔中意嘅，即係個 ending 橋啊。咁但我擺佢個合體，佢有啲曱甴咧，幾棍好啦。啊，即係我原本預佢三隻可能撞埋一齊合體噶嘛，咁原來有啲細嘢躝出嚟。即係咁樣合體啊！我覺得幾過癮嘅嗰度就咁係呢啲咯，即係所謂呢啲我覺得叫不足啦。咁而最大不足我自己就覺得係佢因為佢個頭半個鐘係悶嘅，我覺得。咁我覺得既然套戲其實個劇情都垃圾㗎啦，而又啲橋都係咁派膠嘅啫。咁而由你嗰個咩間變中中變間嗰個身份，你最後都 即係你講整條 夠定。 定係講個博士先？ 兩樣咯，即係最後嗰個 Newton 係啦，即係因為咁因為你係要檢驗中噶嘛，咁梗係過間嘅啦。咁嗰個間原來就因為佢係被你當怪獸操縱又好，或者自己野心家，咁其實觀眾都唔會理咁多。咁嗰啲咁樣嘅重置其實冇意思嘅。咁因為頭半個鐘咁悶，就因為個劇情有白痴，咁我寧願佢一係由頭打到尾咯。咁你不如你其實唔使交代嗰啲人物角色。其實就算你而家交代咗咧， 佢有交代咩？ 黑鬼個身份啊，又加個女仔個背景，跟住又入到去又要有啲新手訓練嗰啲情節咧，咁其實好鬼多餘。即係你話係咪建立咗條 team？ 我又覺得唔係。你而家問翻我，嗰幾條友有條咩死咗嗰條你當印度佬啊？又好有感情咩？我唔覺，冇死，咁成日都死人嘅啦。咁佢同嗰條友有咩關係？我又唔覺。後面嗰條啊係咪嗰部叫重即係流星锤嗰部咩三個人操縱嗰部咁嗰條女同嗰條 TB 好似有啲之前有啲唔妥後面又接受返佢咁呢啲其實都多餘即係對比呢啲咁老殘嘅戲呢 即係佢刻畫 索性就 冇 講 主要係。 係啦你索性唔好講而家呢就唔湯唔水喎你話佢。 即係佢一係就真係好重咁去。 係啦你一係埋牙就咁打咪算囉你一係你係寫得好啲因為而家我唔覺好四個即係四個機械人背後嗰條 team, 而家似雜牌軍啦即係雖然佢都係可能個設計係新人最後。 我哋頭先講過。 係啦咁但係你又即係唔湯唔水你一係就寫得好啲一係你又唔好寫囉咁你唔好有嗰半個鐘文氣咁冗長嗰啲噏來噏去咁樣跟住總之我嘅立場嘅怪獸咪打囉你冇怪獸你咪魔化囉你冇魔化咪檢驗出嚟有古惑囉嗱嗱嗱有大型機人打你先吸到觀眾嘛咁即係我就咁嘅 concept, 係啦。 其實佢最後嗰場呢佢只要加少少嘢就可以吹到好似有戰術㗎啦佢話佢嗰三隻嘢要集結㗎嘛咁你咪所以佢哋咪用咗另外嗰三部機㗎嘛咁你去各自截擊咁你各自截擊係咪唔會有 team 啊咁你咪可以一打一囉咁你咪可以掃到呢樣嘢囉咁但係可能呢佢都預佢哋係唔夠打嘅唔係話係夠嘅咁跟住佢可能就呢隻再擋咁即係你係咁以吹啲即係啲所謂戰術咁其實你 Eva 你有啲配對 都係咁嘅 頂住條尾跟住有人碌落去樓下喺個底嗰度掃隻腳咁都已經夠有棍啦 唔係即係佢一人守咗一個位咁呢個你都可以話係一個戰術嚟嘅咁你講嘅啫咁你一個守一個咁當然未必話好夠打啦係咪咁又或者你或者當佢嗰度夠打咁但係隻怪唔夠呢咁隻怪就合體啦咁合咗體就佢哋唔夠打啦咁你先最尾走埋一齊嗰陣咁就俾佢打爛晒其他三部咁你咪有返個理由點樣會得返一部喺嗰度呢咁樣咁你睇落就會好少少咁呢啲其實都唔會多你嘅佢對白嘅啫呢啲咁呢啲好明顯就係佢寫嗰陣咁就冇諗過㗎啦 ,ok? 同埋我 expect, 譬如佢話佢掛三人控制機種咁我梗係好特別㗎啦。咁佢原來最後留於佢蛇條咗落去開炮嘅。咁你幾多人機種都得㗎其實我不嬲我都係有個疑問點解你罕見太平洋啲機械人你唔係旁邊有炮台咩 你梗係遠距離攻擊先，然後先到埋身度撲噶啦。咁你邊有咁戇居，全部都走去打拳頭教啫？咁呢啲當然你話啊設定嗰啲唔同佢。咁但係我覺得你做咗三維控制機中，你梗有啲三維控制嘅特別技巧。即你可能 唔係上一次嘅中國機咪三維控制咯，佢係唔 好 似 但 係 個中國機 上一次 直頭秒 因為 殺 個中國機有三隻手啊嘛。 系啦，我見到就三隻手，同埋但係最大鑊就中機都秒曬嘅，佢出場唔知點三十秒內 就 死咗。係啊，所以冇意思噶，所以我唔會認為佢有啲咩特別。 上一次有意思過今次，最少 聽到係啊，有意思過今次你純粹炮台嘅啫。咁你孭幾多隻都得㗎啦，咁啊凸顯唔到。咁原來嗰隻嘢咧個設計一望落去就似直頭黑巴薩嗰隻，梗係最後終極多武器就玩即係大件啊重量級。喂，最後我武器全開，我估你起碼都變啲炮啊！你十幾廿粒嘢伸出嚟，或者有啲咩浮油炮又好，或者擺啲炮台，或者擠炸彈，跟住又導彈。 咁好明顯你係俾佢哋對機械人認識，你先會諗得出啲嘢。佢哋完全唔識 啊！ 我哋覺得係佢即係覺得有 隻似摔角手咁，純粹係大嚿嘅摔角手。即係拿個流星锤嘅，仲要啲窩到咁嘅個科技咁你嗰邊都有條鏈係電子鏈啊，佢就咁即係 mechanical 個金屬嘅流星锤板。 嗰個係流鏈嚟嘅其實。 係啊，咁即係削啲咯，嗰即係叫做大舊機，但係原來最後實戰喺個作戰入面冇叫關鍵嘅公民嘅，咁就打啦。 上一集咧，佢都有突然間用鐵甲飛拳嗰個嘢咧，即係突然手踭噴射咯，係。 噴射手踭啊，咁特有走少。 係會好著弱嘅，你覺得有個疑似鐵甲飛拳嘅其實，同埋上次係有 設定噶嘛， 寫佢專登表現噶，你覺得係哇好勁啊咁，但係今次佢只係用就算啦，即係其實咧你呢啲好 icon 嘅嘢咧，你做幾多次都要去特別強調嘅， 係冇錯， 因為呢啲你屬於個機械人嘅一個招式嚟嘅，咁所以今次就用就用噶啦，冇話特別去強調嘅嚇， 係，咁而即係又係加嘅，即係吉祥物類嘅嘢，咁隻小配啦，即係你當係好似 個碌地沙咯，係 啊，碌地沙圓形嗰隻，好似即係我一睇成日以為係街霸嗰隻 banker， 即係嗰隻咩 Cammy 頭啊，嗰隻咧，咁啊。哎呀，佢嗰只车咩车面就咁啊，即系交只就即系好吉祥物嘅角色，而又最后 ending 又出翻嚟，好似佢好关键。咁但系个关键位咧，你好似话交街界，佢系有啲嘢强化咗合埋落去，我都明啊。你落到嚟原来烧焊呢下真系好吹鸡咯。 我哋头先吹话点解唔将佢变成弹珠人塞落个炉度弹佢出嚟啊？绝招， 哈哈，当炮弹啊，系啊系啊，类似。即係你咁樣編排你個呼應，最後等個小配有作用， 有嘢做 係啦。係啦，但係你唔好話乜鬼 有作用，佢唔係 燒焊 咁樣，佢已經輸咗啦。 唔係咁係，但係你燒焊條橋好其實好教。 佢係幫咯，只係幫咯。 係啦，即係你設計佢幫你都諗啲嘢叫合情呢啲，同埋冇好似咁教，即係件事。 同埋其實我自己寧願景甜，其實喺入邊揸，我寧願係咁。係 啊， 我都好睇啲。即係其實一個機械人你咁樣去遙控呢 係 好冇意思嘅。 係呀，即係無人機咁啫嘛，咪囉。 唔係喎，無人機係直情自動嘅另一樣嘢喎。即係你又要駕駛，但係個駕駛呢係咁樣 喺外面 控。咁做乜呢？咁你試咗係鐵甲萬能俠係唔係阿杜劍龍唔係坐喺朋友號度嘅，咁樣。咁其實嗰個危險性嗰樣嘢都已經唔再存在啦，係咪？ 冇錯， 即係你呢啲咧，就通常啲主角就唔會咁做嘅。你話你敵人啊，或者第二啲人係咁做，或者啲係唔出奇。但如果你想突顯嗰、那個即係嗰個危險性咧，你個人一定坐喺裏邊噶嘛。 冇錯。 去到呢一步，需要話景甜將嗰個嘢擠落去咧，我就咩？即係其實對個劇情有咩關係咧？咁佢咪就喺裏邊咪裏邊 咯。 係咯。咁佢裏邊又咁寬敞嚇，幾千尺寫字樓咁黑仔佬明顯即係之前都入過去，都仲有好多位剩啦。咁唔會坐到個僆妹坐唔落啊。咁我完全睇唔到點解佢一定要係要玩佢，係變咗做遙控啊。 唉，遙控明白。 係啦，咁遙控佢唔會有連線嘅問題嘅，上到太空都冇嘅，冇問題嘅。咁我又唔知喎。係咁，即係嗱呢個都唔係重點，即係就係你唔坐部機入邊就冇危險啊。總之。我寧願喺入邊咯。 係啊，變咗變即刻冇到個投入代入感，即係爭好遠咯。啱啊， 就咁啦。 咁啊， 你問我有啲人，我覺得即係前途，即係因為上，因為尋日其實係有個即係咩叫首映啦，傳媒場咁，但我撞咗時間去唔到。咁、 哦、 但係咧、那個首映咧，頭輪好多即係行家啦，已經聲就話，誒、景甜都唔係好重戲啫咁樣。咁我 咁都叫做 好 重戲啊？ 我都好重戲喎、 啊。我成個 啲行家吹水啊！我諗佢避啊，佢可能驚啲人覺得景甜。啊，都嘥啫，即係佢個感覺就好似金剛，即係金剛骷髏島嗰隻嘅氣氛嘅啫。我想話，喂，我睇完咪喎，你玩嘢啊咧，即 係我諗有啲人咧定位 有影響到尾喎，咁滯喎，咪咯，即係女一嚟嘅喎，直頭。 佢唔敵國㗎。係。 係啊係啊，即係奸國，佢覺得唔係。 佢又唔覺，佢唔當佢係，係即係可能人哋明明兩個鬥嘅，一個敵，有個聖水國，有跟住嗰個敵人。 啊，一正一邪鬥，佢唔數嘅。 佢唔數嗰個嘅，喂，但係嗰個其實一樣咁重氣，佢唔數嘅。係 咯， 係啦。係 咯， 同埋 超大 鑊當咗景甜係即係幕後歌屎啊咁。 同埋超大鑊咧，一開頭佢就冷酷咧，你知景甜咧。 我但係我哋覺得正喎，因為佢就係七人生咧。反而你冇佢冇 個黑人生喎。可以維持翻自己咯。 唔係唔係，即係佢就做到好黑人生。 係啊，咪做翻自己咯。 但係你就冇覺得係咁黑人生啊？ 系 系 系 啊！ 我眼睛嗰个反真系唔点解越拍越拍越样衰喎，佢真系真系唔知套戏丑拍佢喎，佢好多佢系用心拍佢好鬼样衰， 即系套戏系有啲 佢丑样喎， 其实好似好似擦鞋大陆，但其实佢系笑紧你大陆噶嘛， 系啊系啊矮化紧噶嘛，其实 好靓噶嘛，搞到你嗰啲你嗰啲所谓时装啊，所谓你嗰啲系咩陈一芬芬话咩系土豪啊或者。 好好啊，系啊，好好。 即就算嗰啲中國嗰啲嗰啲軍服都係好似衣不稱身咁啊， 解放軍制服咁噶嘛，好似。係 啊 係 啊。 即明明你睇《戰狼二》嗰陣好型仔噶嘛，係咪？ 係啊 係 啊。 係咯。 係啊，總之係啊，唔得噶。總之，即總之，又我覺得呢套，即我自己就中意套戲嘅，但我真係唔中意。 即明明就以為 喺套戲入 咪踩噶嘛。 系啦，加上景甜好影響套戲嘅觀感。 啊，你真係咁， 因為一來 我哋 又 咁 樣啦，係啊，二來成日搞來搞去啦，咁我真係又係俾佢勒住。即係轉咗第二 套，呢一套因為咁多套最唔冇話覺得好唔想見到佢喎。 即係咪已經算係最好嘅係嘛？ 咪因為 最好到 落去嘛， 最後又變翻咁。 突然間又洗翻白嚇。 咪咯。佢即係最後跌翻小佩落嚟嗰下，即係你諗下，一跌見到原來佢揸，咁即刻又即係謝翻嚟，即係如果你話係第二啲角色，即係都係咁嘅角色，但係你第二個演員做， 你 會覺得可能嗰段係有啲感覺嘅咁樣咯。 你真係好唔中意佢，見到佢都唔中意嘅啫。 係啊係啊， 冇辦法。 整體咯，你問我，但我又幾 buy 咧，佢都幾堅持好多啲駕駛艙嘅 shot。同埋嗰啲操縱嘅畫面，尤其是譬如佢點樣立咧，其實嗰兩把劍啊，原來喺背脊度攞出嚟啊，跟住喺入邊原來佢配合點樣一齊 ，OK 立劍咁，跟住一齊做啲動作，跟住再影翻個大，咁佢堅持多呢啲咧，你先唔似變形金剛嘛，因為變形金剛最大鑊就係佢成日擬人化咗嘛，咁佢呢個始終都有嗰種駕駛人喺駕駛艙入邊嘅視點，同埋個操縱嘅方法，然後先到翻大機械人嘅動作，咁會有呢啲堅持，咁即係跟翻上集個情況，咁我覺得都好。 但我記得上一集咧，佢就好似冇 hologram 到啲嘢喺佢面前嘅。 佢好似 有飛 咗啲嘢嘅。 都有，冇多 shot 啫。上集有嘅都有嘅，係啊。 即係佢打怪獸有隻怪獸喺佢面前嘅。 唔係，但係譬如佢立住個小輪，肯定有小輪嗰個 hologram。上集話好強調啊，立個小輪扮隻怪獸噶嘛。係啦，佢只要做咩涉及到一啲咁樣嘅實物，佢就會嗱。但隻怪獸佢就似係睇住個 mon 就得㗎啦，即係真正打樣主體佢又唔顯示嘅。 總之佢今次咧，所有喺佢面前嘅嘢都會有 hologram 嘅。 理論上係嘅，係啊， 今次多咗好多，所以佢咪就係會你會感覺到佢係同部機係即係都係做緊同一樣嘢嘛，因為佢連嗰隻怪都 hologram 埋俾佢。 係 hologram 埋。 係啦，咁佢現實一影咁啊，隻個機人又打緊隻怪啊嘛，咁你咪會再連接啲咯，因為多咗啲嘢連接。佢唔係喺度做打空氣嘅動作啊嘛，佢喺部曲打隻倉。如果唔係，你就見到喺度打空氣咯。係。係咯，咁呢個就唔係嘅，佢一路都有曬所有 hologram 掃曬俾佢咁。咁呢一個我就覺得加得 OK 嘅，即係好啲。 幾好，幾好。同埋佢嗰套 打空氣嘅感覺咯，係。 系啊，同埋佢嗰套叫遙控體感啦，就撚你當係即係佢而家就唔睇 VR 啊，但係實情如果你話當佢笠住係 VR 咯，又遙控體感操控某樣嘢，其實呢嚿嘢成嚿嘢 work 嘅，即係事實現實 work 嘅。 啊、但佢唔係話遙控體感喎，佢係精就係神經連結嚟喎。 係啦，咁即係勁咗啦，係啊，即係高科技啲啊。 應該需要做動作㗎。係， 冇錯。 我唔明佢點解要咁樣。如果佢做得動作咧，其實就應該好似玩遊戲機咁，佢係自動 read 你個動作咪得咯。佢根本唔需要做任何。 咁係喎，即係好似挑戰者一號咁樣，應該坐定定。 佢唔識㗎，嗰啲寫故仔啲人，你算啦。佢話你。 所以我就諗住係咯。即係其實而家咁樣做嘅嘢，其實係做緊體感暴動。 即係頭先我哋講過㗎啦，佢哋唔係勁，亦都唔係識，佢只不過睇過人哋啲卡通有嘅嘢，佢就將佢整埋一堆。 係，佢又唔理， 會撞 你背後啲理論啲特性，知唔知啊？有矛盾啊，照擠唔理啊。 唔止你 玩到見得過癮啊！ 點解人哋要自爆，或者人哋點解要用自殺式最尾打大佬？佢都唔知個背後意思，總之佢係求其玩，玩完又啲主角又完全。唔記得部機喎耶咁樣，即係完全冇話懷念啊嗰部機即係為我哋犧牲咁，冇乜都冇，咁佢都唔知道原來機械人係一個角色嚟嘅，唔係一部車， 唔係一個工具， 係啊，呢個係機械人，即係動畫好咩好啦，你講得大機械人，機械人就一個角色，呢個好重要，你唔識咁處理，你根本已經係唔識寫機械人故事， 唔識係唔識拍啦，明我明， 唔識寫啊最少係拍係另一件事嚟嘅，唔識寫啊。 類似咯，我反而覺得咧，今集五隻機械四隻機械人應該啊，連埋小配五隻啦。其實最唔好睇係主角機，即係嗱，當然我覺得隻鎖鏈嗰隻，即係叫做咩啊？嗰隻衝出嚟又死嗰隻咧，即係叫咩？即係嗰隻嗰條鞭係電鞭嗰隻都弱嘅，咁但係起碼佢個外形上咧個 look 係有啲特鮮明咯。其實五隻都設計最曳就係咩急撲菜嗰隻。 咁嗰隻 係 跟翻上一次嗰隻嘢改出嚟啊。 系咯，咁你食得个窿，咁同埋佢啲打好鬼单调喎，镬镬都系即系叫做所谓冲热血冲嘅，即系佢系属于即系五个嚟计，永远咁无限热血嘅角色咯。 唔系呢个造型当然系 冲咧，冇绝招喎。 嗰啲其他角色做得好嘅，你嗰个俄罗斯个咁成个切尔诺贝尔嗰个，嗰个乜鬼嘢话？个冷却炉啊！ 系冷佢 老， 嗰 个机人都，唉，个形象系咁噶嘛。咁你其实上一次咧啲 image 系玩得好啲嘅， 系有只三只手咁样，跟住又有个咩？不过上一次我觉得系唔够喉就佢，其实除咗主角机啦，第二啲好多都秒杀嘅，我哋都做乜睇唔到。 系，其实我都想睇多啲其他机嘅作品。 系啊，好快地跟住一扯个架仔。系啦，掹埋个头出嚟咁啊，架死只针，差一 hit 就死咁样，咁啊搞到吹个鸡。今次就好啲嘅，即系咁最尾 ending 嗰场精彩。咁但系我嫌佢就对比个主角来去去都系咁，又冇特别，净系揸嗰把剑，同埋最后佢个乸系用咗佢嗰啲科技器，咩出两把电锯，火焰电锯，我唔明有啲咩分别喎。喺大型机械人嚟计，咪又系剑。咁啊，点解你谂唔谂样嘢特别啲嘅？即系系咪先？咁你剑同嗰把火焰锯？差唔多啫嘛，你好似好新咁啊！我用佢哋个科技， 你有谂过咩？ 咪咯，就系咯。 冇啊，即系上一次就好多机都靓啊，即系除咗主角之外，即系你话嗰个澳洲机啊，系咯，咪就算个日本机出一出就冇咗都 OK 嘅， 系啊， 即系有雷射大炮咁样噶嘛，即系嗰啲造型系靓啲嘅，系啊， 系。 今次嗰啲其实好求其嘅，求其有部机械。 今次佢哋似走翻预咗你系即系打烂佢叫咩体术霸胶只咯，即系佢似系嗰啲咩无敌三四郎嗰类嗰啲设计咯。 吓，唔系咁觉得人 预咗你企喺度打嗰啲 咁差啊嘛？你讲三四郎，你讲游王丸嗰啲？ 系、哎，我就话系游 王丸， 佢系卖身肉搏体术嗰只。 如果佢整到系咁样，我都 OK 啊。佢都唔系啊嘛，瘦猛猛咁样。 咁系瘦猛猛咁啫。咁但系如果你话对比计，我如果买玩具，你知道只系热卖啦，啲咩千七蚊嘅，咁好似又开晒箱咁，又好鬼好揸落去好重金属。但我想买小配嘅啫嘛，我如果小配变到个波周围碌，我明。 嗰只系唔知跟。边只嘢肥嘢，你唔知边只嘢送嘅？ 跟只肥嗰只送噶、 啊。送系咩？咁系咪超 跟 车？ 咩 超跟车？ 唔系啦，嗰啲系咩 robot 云定咩嚟嘅啫嘛。 但系小佩系唔识喐噶。 硬嘅。 手指头咁大只噶咋？ 咁唔惯啦。有冇只好似超跟，即系好似起码都半。 未有。 未有啊？我觉得小佩仲惯咯，我宁愿嘈。其实我好唔中意只主角机嘅，所以我就见到哇咩得个窿。都有設計啫，四隻腳咁樣黑色咁樣嚿鐵咁樣爛鐵咁。 你唔覺得啲鬼佬對鉛筆跑好有情意結嘅咩？ 即係嗰次整到阿咩麥加登變咗做阿格威龍都係整完不跑咋嘛。 我又覺得鬼佬眼中嗱，我哋華人清純先係完不跑，鬼佬眼中嗰啲自續戲 嘅， 當係自續戲。 唔係嘛？咁核突？唔係個渦輪咁樣 咩？係啊，個渦輪可以啊，你話真係而家渦輪嘅，唔係。 嗯。 有聲金屎啊！即係呢嚿嘢嘅設計擺明係啊，背後有啲嘢嘅係啊。 嗯，今次有兩個添，係 啊。係兩個。 玩兩個。咁啊，但明明上次嗰個排氣口嚟噶嘛，佢話上次嗰個熱成熱火焰咁嘅喎，點解今次用都冇用過咧？ 係咯，同埋有冇噴嘢喎？但最大鑊就咧變做魔兵之後咧，嗰啲魔兵咧其實係有魔兵又蝕咗。其實魔兵設定我自己 O K 嘅。 咩魔兵？ 即係魔兵啲魔化了的兵，即係後期量產咗。量產魔化咗啲兵， 量產嗰啲。 咁但係實質冇打過，即係叫做冇大型機械人同啲魔兵打過嘛。只有就最後靠個電腦病毒一撳啊，自我爆頭嘛。咁你咪冇咯啲設計。即係我成日。 喂，但係畫頭唔係有一段有打過嘅咩？我記得係。 但冇打過大型機械人咯，因為佢啲人全部未上機嘅，即係。 但我記得畫頭係有打過嘅喎，點解呢度冇咗嘅咧？ 我佢跳起咗，踩爭啲踩落去。佢踩爆個頭啊！有一隻打過，有一隻唔知咩澳洲啊，即係有一隻機械人出嚟，咁後屘俾人掹斷咗頭嘅，但佢臨死啊開炮打死咗只魔兵。 即係有翻嗰段啊，我都唔記得係咪咧？ 係啊，好少好短嘅啫，但係嗰段係啊，因為嗰段咁樣又死咗嗰啲 總之啲主角就冇起動過啦。 聽到你話咩？ 啲主角死都冇起動過， 係咯。係啦，冇錯。咁啊，魔兵嗰度又咁， 嗰度起碼都打翻兩嘢啦。 係咯，咁你難得出魔兵設定。咁但係二來你冇 難得嗰度有敵襲等佢哋即刻上機呢一 shot 啊！ 係啦，你要睇下你諗咯，即係你唔好搞到咁欺場，寫下面咁樣跟住撳粒。 呢下高達每一次第一集都做噶嘛，就係、是、突然間俾人敵襲，跟住即刻走上機啊嘛。 永遠有個小朋友上咗部機。 唔係嗰唔係個靚妹咯，佢明明俾人夾扯啊嘛，咁跟住咪擒上部嘢度揸部嘢打走佢哋咯。 冇錯， 係啊，冇錯，係啊，當然可能要配多個人啦，係啦，咁啊，但係。但係我覺得點解呢度冇呢一幕，我啲又係嘥咗咯。 係，同埋佢就係講到話個窿咧，嗰啲魔兵就係用心口個窿射啲激光， 呢個真 係圍住開窿咯。咁你嗰度揸曬頭嘅啫，係咪咯？ 真唔係咁易打一個科圖嘅，講真。係，即係你都知佢哋上次都要，即係就算外星人都好似好辛苦先可以開到一個出嚟㗎。係 啊，同埋不定時啊嘛，好似啊乜都係不定時嘅，即係總之有條烏咯，但係又要 行幾隻嘢咁樣 行 點 係啦， 跌 出嚟㗎嘛，冇錯。 即係佢太過求其啦，係咯。 咁樣跟住最後指即係笑到爆，咁回頭啊指咩老勁又係富士山咁樣嗰啲咧，嗰啲真係好鬼教嘅，即係你唔好搞咁就算咯，搞乜又咩躝上富士山跳落去嗰啲嘅，真係黑曬頭。咁啊，依啲啊，唉，即係沙石真係多嘅。你問我，唔係，但你問我公道啊，整體嚟計就真係預咗 沙石咁俾面啊，我哋嗰啲 唔係，但我係咁講，我以娛樂性嚟計，就真係依一刻計啊，依一刻計2017年啦，誒咪2018年嚟計就暫時最高。 係咩？ 即係娛樂 睇下啦，我睇下。係 啊，因為你如果娛樂片你 睇下啫， 係啊，你依幾個月其實冇套好正。outstanding 出嚟嘅，即係你話就算道者羅賴，咁都去唔到呢個娛樂嘅層次啊。 係咩？ 咁但係 我唔係喎，我覺得呢套都係差唔多或者低過喎，今次呢套。 但我都覺得呢套唔即係唔係正到咁正嘅，係啊，合格多少少咯。你問我係咯，如果你話我擺位就話係啊，即係合格多一啲多，但係不如想象中咁難。即係 如果你要比道者羅賴咧，我覺得道者羅賴係。未能夠令到即係以往睇開安祖蓮娜嘅版本嘅朋友啦，即係你唔好當大家有打機啫，即係大家睇開安祖蓮娜版本嘅朋友咧，未能接受新嘅女主角嘅新羅拉啦，即係佢呢個 mission 係好緊要噶嘛，即係你拍新嘅詹士邦，你第一個 mission 係咩？就係你要人接受新嘅詹士邦係詹士邦啊嘛， 冇錯。 咁你第一集最少你要營造翻一啲嘢去做嘅，即係你好似即係而家呢個 Daniel 呢、這個，佢第一次專登就用黑白開頭重現當年呢、這個西安納尼嘅一啲感覺俾你。咁同埋佢最後嗰場又係揸翻啲機關槍嗰度遊戲噶嘛，即係做翻好詹士邦一啲舊詹士邦嘅 feel 俾你。咁佢係刻意營造翻，咁但係羅拉就似乎佢有，但係佢做得唔成功啊。即係佢可能佢係好刻意跟個 game， 咁但係其實一個 game 唔係大家接觸 嗰個羅拉 最多嘅嘢，明白明白。 即係同埋嗰個 game 入邊嗰個羅拉又唔係好羅拉噶嘛，已經係咯。咁你點樣叫人哋接受換演員呢一件事先？咁你就要做翻啲嘢，咁條套戲就欠咗個，即係總之就做唔到啦，令唔到一般人即係去接受咯。 系， 即系接受呢个演员啊，意思吓，即系同埋好奇怪，你到而家都系唔系好中意呢个女演员嘅，所以冇办法噶，系。 佢哋一定要大波嘛，佢哋觉得。 唔关事，唔关事，都唔系嘅。咁你荷里活都好多细粒演员都佢哋都中意嘅，但系呢个佢哋系一般。唔系，我哋觉得有少少人佢可能佢会有黑黑地嘅啲皮肤。 哦。 即系你唔好话冇歧视，黑人佢唔够胆，但系你黑黑地就得啦。 Okay, 即系你带少少颜色咧，其实系即系，唉，其实唔好话，即系唔好话你就算亚洲人自己都系噶，你白叉都好似高等过黑叉啦，系咪？即系佢哋自己印度人都系，系咪？贵族嚟噶嘛，白叉，即系你人系个眼系觉得白系好啲嘅，你仲要中国人都系咁谂噶，唔系净系咪先？即系你呢个颜色呢件事唔关种族事，佢自己一个种族里边系咪佢都会喂白啲嗰啲系佢觉得高等啲，佢唔系就靓啲，佢成觉得嗰啲高等啲，唔知点解有啲咁嘅感觉嘅。 明白。 系啊，你唔好话冇呢个心态，有都唔出奇，系咯。 冇错。 系啊，咁黑黑地就代表差啲咩？唔知喎，咁但系有啲人系咁，有啲咁嘅心理喎。系啊，咁我咪化个妆白啲，系啊，搽白啲，搽到发毛朱古力咁就最好啦。 嗯， 即系佢又唔 care 喎，即系其实佢本来黑咁样搽白啲咪白女咯。其实化妆嚟嘅啫，佢唔理，系啊，佢唔理，系啦。咁都有人提过，有可能有啲咁嘅关系，系，因为佢系本身系唔系好白嘅。 嗯， 咁佢亦都冇刻意喺啲戏度扮到好白吓，你见佢都系。即系嗰啲叫健康肤色咁样，系咁，但原来一般人眼中系唔够高级啊，系唔出奇啊，加加埋埋啦，系咧，咁你又瘦又剩啊，咁好多加加埋埋啦，系咯，咁你同安祖尼人一拼，咁亦都又有另一个，即系有个点讲，即系有先入为主啦，系咪？系咯， 系 咯，最尾佢又夹硬扎翻条辫嗰个咧，其实反而系。大筆嚟嘅，對我嚟講係。 OK， 明白。 即係佢呢一集就不如乾脆佢就係咁。係 啦，你不如 break 下一集你先至，佢已經係又過咗半年啦，一年後佢就變翻嗰個樣啦。咁你就唔需要交代咧，點解佢做咗成套戲，明明有槍佢都唔執嘅喎。 嗯。 即係當然有槍唔執就唔知點解其他人都係啦嚇，嗰啲其他人都執得冇人覺得唔見咗一個人都係執槍嘅啫。咁就堅持用戰。咁就點解最尾佢就會走去買槍嘅呢？即係你好似唔係好貫徹佢嗰個喺今次呢一集裏面嘅一個嘅情況啦，個情況啦。咁最尾嗰下係好明顯地佢只不過係刻意想做返個樣俾你睇，就唔係好急嘅其實件事就咁樣。講一句嗰樣嘢做得唔成功囉，即係呢唔係套戲唔好睇喎，兩回事嚟喎。 嗯， 即系可能嗰套戏系你当 Rambo 睇好睇，即系但系佢唔系啊嘛，佢要你接受嗱呢、這个就新罗拉啊，咁但系呢下真系事实上唔系咁多人接受，唔系佢其实整体票房唔算好好， 系 啊，就系咁吓，咁啊但系你如果你话要将呢套同呢套提出 Win 比咁，我覺得嗰度好啲。 O K， 係啊，個 Pedro Pimenta 好一般啫嚇。哦，打下咯，唔使點諗咁多啦，唔好問點解就最好啦，係咯。 係啊， 你問點解就賺自己唔開心咯，係 啊。 嗯，佢冇嘢，其實打咯，係咯，唔好問合唔合理啊，係咯，有係咯，就咁咯，係咯。係啊，咁啊，大家中意就睇啦。係我就不嬲，如果我純粹從大機械嘅角度，唔得嘅，我哋要求嗰啲系啲真系要好日本机人嗰只嘅，佢呢啲系啲鬼佬自己重新，佢哋重新理解嘅所谓日本机人，唔系嗰回事， 系 去唔到嗰个高度嘅，对我嚟讲系，咁啊大家中意睇系就咁， 系好就咁， 不得冇其他冇其他意见 ，O K 啦，系啦，都过啦，讲咗啦，唔该， 好啦，咁啊。系啦，咁啊，得大家讲下，下个礼拜可以讲下咩 ？Pay number one 係啊，冇錯冇錯。佢所以佢都醒啊，優先場今即係揀早個禮拜就避一避。 係。 因為佢優先場就其實佢真都唔係全個戲院做啊，雖然佢得咧 都好多院啊， 但佢已經係第一位啦已經。 系啊，唔系呢套冇得输嘅，因为其实佢个宣传亦都做咗好多嘅，系啊，又用咗玩具啊，用咗好多嘢推嘅，所以都佢都本身有一定 fans 嘅，亦都系咯， 冇错， 系咯，唔系其实上次都系衰啊，肥佬超支啫嘛，其实本来都唔 OK 嘅，系咯，系咯，咁佢咪靠海外赢咗上次，系咯。咁所以先至會搞到好似話佢變咗唔好啫嘛。咁如果佢唔係超支都冇嘢嘅。咁今次啲就唔超啦，係嘛？係咯。嗯。好啊，好啦，咁你都會唔會有期待呢個第三集咧？ 咁我都有， 都有嘅。O K。係 啊， 好。咁啊，睇下會唔會即係實現佢話第三集去反攻外星人嗰、那個。 啊，反攻外星人嚇，點咧咁樣啊？咁都值得期待嘅。 系啦，咁第二下一集又換曬啲人啦，我相信會 一定會啦。如果佢咁樣嘅套路係嘛， 唔知啊，唔知啊，我唔敢講，係咯，即係我覺得佢未必會 keep 嘅，係咁下次又換過另一啲機人啊，或者啲人咁咯，係嗯好啊，咁啊好，咁大家再等下啦，可能都或者會好快嘅，如果佢拍開 OK 嘅話，嗯 OK 好，佢再講啦，係咪？跟住翻嚟嚇， 係 好休息陣先。